國家發展改革委負責人強調，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負責人說，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迫切需要加強頂層設計，意見提出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等五個方面主要目標。另外，負責人又提到，要加快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能源體系，強化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雙控，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嚴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費，積極發展非化石能源，深化能源體制機制改革，要加快推進低碳交通運輸體系建設，推廣節能低碳型交通工具，積極引導低碳出行。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上午十點位於南海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胡志明市以東大約7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另外，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並命名為馬努。上午十點，馬努集結在硫磺島西南偏南大約95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日渐转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02点，跌23点，成交金额3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2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4蚊，跌5.5；旭辉永星服务15.9，跌1.38；阿里巴巴是175蚊，升了6毫；快手106.8，升4.6；比亚迪股份298.2，升2.8；美团289.6，升4毫；盈富基金26.76，冇升跌；融创中国19.18，跌5毫；药明生物117.7，升4.4。恒生中国企业94.64，跌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07，瑞士法郎8.481，澳元5.81，加元6.29，新西兰元5.562，欧元是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6.8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1点，跌263点。港金现价报166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46美元，卖出179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咁呢段嘅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入口嗰一段咧就正常啦，咁但系而家龙头咧就喺彩虹村嗰一段啊，咁车龙咧排翻去龙盘苑嘅，就系龙翔道观塘近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彩虹村一段咧就开始挤塞，咁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对出。

放假开心，唔做节目更加开心。早晨，我系梁继昌。 我系瑞瑞。 早晨，我系一周之计在于勤。 你条链上定啲得唔得？我成日觉得好似你都未上链嗰啲公仔咧，咁 嘅佢成日都系咁噶。其实佢翻嚟都系咁噶啦。你会发觉嘅就系咧，你成日问佢问非所答嘅，今日佢又咁啦，佢又嚟啦。 紧要，我而家同佢，我而家同佢整啲计友好唔 好？ 好，你个计边个嚟滴几滴计友好嘛？ 冇问题。 咁咪放完假咧会嘅，即系可能咧都系比较咧 relax 啲啊。 唔系佢讲系每一日，佢每一日翻嚟嘅时候都系咁。 咁好啦， 系啊， 永远 系通唔到 喺放假毛嘛，佢 永远都系放假毛都啱嘅，系啦。但我谂系一点钟到啦，佢就会 OK 噶啦。 简称盲毛人， 人哋已经做完啦，做完节目啦，佢就我醒啦。OK， 喂，好啦，嚟三个钟头一齐风骚快活啊！ 早晨，早晨。 Chicken 是九一的这首歌啊。渐转呢个天晴同埋干燥啦，今日咧已经冇咁凉噶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风势清劲嘅，未来数天有阳光，23度气温，相对湿度66%。 好啦，咁啊啱啱过咗个礼拜六同礼拜日嘅话咧，咪想谂下拍档做过啲咩嘢？ 做啲咩啊？马小强 好开心啊！我星期六咧去咗睇楼， 系 其实因为我 买翻几层。 差唔多系时候噶啦， 系时候 啊，嗰啲烧俾自己嗰啲系嘛， 系系系，补乜咩嗰啲系咪啊？系咪啊？ 系咪嗰啲啊？ 系啊， 系啦，系啦，补碌沙 系啊，五层啊，我要走。 嗰啲你放心啦，你话俾我听啦，我烧俾你冇问题。 五层啊， 五层有所有乜所谓啫？ 好贵啊！ 阿爷啊，你全靠识我哋，知唔知啊？因为咧，我哋越读舌咧，你越好运嘅。 系啊， 人生系咁，个个咧喺度拍你马屁赞你咧冇用嘅，系咪先？ 我记得， 但系我哋落唔落读舌下咧？咁你嗰啲运就嘭嘭声飙， 我知道， 你唔觉得系嘅咩？嗬，尤其是啲衰人嘅话咧，唔知点解好长命。 佢啊嘛，佢啊嘛， 我仲算长命。 照照佢平时 三个里面嘅话，最诶，你担心自己啦，不如 短切切，短切切， 咁点啊？你点解会睇楼咧？ 睇楼， 因为我乘机去郊游啊嘛，去睇元朗嗰头 啊，系啊， 话俾你听。 睇楼有 buffet 食嗰啲咧，佢成日去嘅，知唔知啊？ 系 啊， 嗰啲系大陆 食完之后，阿马生啊，系咪睇楼？唔使啦，我好饱。 冇错，下次选错人啦、 啊。下次先嗰啲咁样。 系啦，点啊，小便宜？有咩食啊？今日 喂，个名几好啊！ 马小便宜， 我哋叫马小便宜，系啦，小便宜。 今日。因为琴日去睇咧，好开心嘅，就去咗元朗周边嗰啲。咁、啊、因为 首先点解你要拣元朗咧？嗱，我谂你唔系嗰啲中意住嗰啲叫做诶， 唔系其实 山清水秀嘅地方 啊嘛。 我当郊游啊， 系同埋嗰度有嘢食啊嘛。 其实如果我系嗰个地产公司咧，我真系好嘥气嗬。招呼十个入嚟咧，笃下牙签啊，咁样睇一阵，喂、哎，郊游完啦，咁样走咗、啊。 喂，又唔系、啊，你难保我唔系真系有咩决定啊嘛、嗯。但我真系中意睇嘅，因为我 几。 系啊，睇人装修 啊，定阿 Apartment 啊，阿 Apartment 诶，阿 Apartment 佢要谂一谂先， 佢应该系 Apartment， 即系其实佢冇去咯，佢呃你。 唔系我有， 唔系佢冇去睇，佢净系去食嘢，食完嘢之后佢就 走 啦， 系啦。 我走之前拍咗两下啰柚， 应该有嘅，系啦。 拍人哋嘅啰柚， 你拍人哋啰柚 我自己 慢慢啦，慢慢啦，慢慢做啊，阿哥哥， 拍你嘅马屁，辛苦晒，辛苦晒， 怪啦。唔系我有人哋屋企嗰度睇嘅，因为我 人哋屋企， 唔系即系睇楼咪人哋屋企咯。即系睇楼啊！ 示范单位 唔系 去人哋屋企，我唔系好明， 我唔系好明哦。你见我停咗轻咗机， 我就见到 我已经轻咗机啦。系啊， 人哋住紧嗰啲， 咁点算睇楼咧？ 睇楼啦， 你贪人 唔系，我真系睇楼啊！人哋去有啲咩铺？ 佢买咗未嘅？ 买有人住紧， 佢 喺 度住紧，即系个朋友喺元朗 探佢顺便。 唔系，我唔识嘅嗰人个地产就带我去睇。 哦，我知啦。即係總之有 咁嘅嘢嘅咩？ 有， 即係譬如話，我想睇某某嘅區域，咁啊地產就俾四五個盤你，然後逐個帶你去。 哦，係啊，嗰啲係 啊， 我以為你直頭去一個某個新樓盤啊， 我都以為係 新盤， 所以先有嘢食噶嘛。 係啊，所以 都得㗎。喺人哋食緊飯咪坐低擺對，唔該擺多對筷子啊。係 啊，哇，好香喎！你西洋菜湯 睇落都幾好味喎，係 咪？ 今次嗰啲對白， 梗係知道你係咁啦，識咗你幾耐啦？ 因為我頭先阿Yu講啦。我啊，中意星期六下昼去咧，就系咧，我啲 family 如果佢真系喺度开俾我哋睇咧， 佢一定要话有人睇到噶嘛。 系啊，就我好中意睇啲 family 咧，就系话啊，佢真系煲定个汤啊，然后就 唔关你事， 人哋 煲咩唔关你事， 佢闻下就得噶啦，好似啲鬼咁样。 你知唔知有两样嘢咧？有啲中产咧吓，会我嚟做一个节目嘅，唔使钱，亦都唔可人哋吹你唔涨嘅。第一就系睇楼啦，系咪？好似佢哋咁啦，系咪？ 系咯， 穿门入射。咁啦，系咪？第二日睇车展或者睇车，系 睇车唔好睇， 唔系你唔中意啫。系 啊， 包括埋坐， 有啲人系啊，有坐下。 系啊，因为我有问过，就系话咧，有一啲汽车嗰啲 sales 咧，佢话咧有啲熟客咧系次次都嚟， 系啊， 个个呢啲咁嘅卡数都嚟， 啲细路仔爬晒上去啊， 系啊，佢买唔起，但系问佢就嚟摸下，坐下。过下瘾，佢都觉得开心嘅。我谂好似等于你呢一啲咯，冇坏 嘅， 我又唔赶得你走。 同埋即系 其实都好啊，起码嗰个 sales 有嘢做。 同埋有啲人流 啊， 起码有人流啊，即系你唔会摆 有啲人气。 有个车展场，如果嗰啲 sales 系 拍 wing 咁样，咁仲肉酸。 但会唔会 blacklist 佢噶？如果佢梗系会啦。 blacklist 佢唔关呢样嘢事，可能 唔系啊。我意思系咧，如果佢成日搵同一个地产，每一次佢都系斋睇嘅啫，又唔买嘅，咁我唔 会 再嘥时间。哦，你会换唔同嘅地产嘅。衰嘅你， 咁咪首先咁讲， 咁咪你咪食白果咯。每次 可唔可以讲下你睇楼嘅经历？我都好耐冇睇啦。即系你睇啲咩单位啊？觉得而家啲吓， 我主要睇咗两个，一就系元朗嗰个西铁站上面嗰一扎新楼。 哦，我知啦，嗰啲乜乜摊嗰啲 系啦，因为 嗰啲好靓噶， 会所啊，睇人哋嗰啲装修啊，感受一下，同埋嗰啲 family， 如果年青嗰啲咧，我觉得好温馨嘅，例如只猫。摊咗去， 咁你就瞓人张床啦，咁就系咪？啊， 都几好喎，呢个蛋糕几好喎， 自己做个凉。 阿陈太啊，你未拎走你嗰啲嘢啊？嗱， 系啊，你啲厕所有好多嘢嗰度湿淋淋， 你嗰啲挂咗 喺度， 咩 size 啊？吓， 系咪啊？会唔会咁啊？每次系咁咯， 我唔会， 就会嫌弃啲嘢。 喂，但系我都好怕人哋嗰啲厕所咧， 我都好惊 去人哋屋企挂晒啲万国旗嗰啲 啊， 又拎住你个头啊，咁样，你又唔好意思从佢。除走佢喎，系咪先？人哋个老婆嗰件嘢你唔好拎走佢， 冇错。 但系佢甩，你一路去厕所，佢盯住你个头。 系啊，同埋你成日同自己讲唔好望，唔好望得。 同埋人哋话咧，俾呢啲嘢甩我个头咧，衰三年啫嘛。我都衰三十几四十年，再衰三年，我仲惨，系咪？ 系咪噶？你有冇听过？ 有听过，有听过。 掹到个头咧， 唔好奇奇立立添啊！即系 咩奇奇立立啊？ 即系就算你困唔到咧，如果挂咗喺度咧，你都唔好穿过去啊！ 系咩？ 咁但系佢挂晒洗手， 先至唔好穿过去啫嘛。 如果挂晒啲， 嗰啲都系嗰啲啦。 哎呀，有乜所谓啊？ 佢挂晒洗手间，你要行咗洗手间，你就要企喺个下边噶啦。香港啲厕所有几大？萬几尺咩？ 咪咯，个厕所晚啊，手咗系咧，冲花洒个地方添。 系啊， 我见我有啲真系咁 嘅，有啲系， 即系总之你去冲一个花洒凉嘅话，一定会整湿。 咩？ 嗰 时我 试过， 我入一个厕所咧，我要揽咗佢先闩到门噶。 Exactly， 佢其实真 系 要读，我谂要读嗰个课程先适用佢嗰啲厕所，即系 要计过晒， 系啊，冇错。 咁如果佢真係洗手间真係多嘢呢，我就咁企喺门口睇就算㗎啦。吓我唔会咩啦。 洗手间有冇好睇呀？ 唔都要睇人 嘅。洗手间要睇 有咩。 如果整得靓。 係买明明最庸之 意。基本上佢由零开始呃氹氹㗎咋嘛。 係呀、啊、我知道、啊。 呃氹强㗎嘛。 咁所以我咪觉得你嗰啲咁嘅位置你就盡量避免啦。 佢去到如果唔睇厕所人嚟更加知佢呃氹。因为你睇楼嘅人真係窿窿罅罅都睇。咁如果求求其其淨係睇人煲咩汤食乜嘢。厕所又唔系，仲唔系呃氹氹，跟住坐低 坐埋 张 按摩椅，我夹唔 咗，跟住仲要瞓着咗添，你拍走啦，黄生，马生要行啦，系。 O、okay, K， 我唔可以再睇啦。 唔好再去。你今日讲咗之后嘅话，我谂元朗一带嘅朋友今日都应该会知道。哦， 唔系啊， 我块面好长啊，系嘛？ 间间地产公司挂佢个相出嚟，好似你袁弘10000蚊嗰啲咁啦。此四眼龟，别带他睇楼。他上次在陈太个单位食咗好多嘢，喺阿黄太单位瞓着咗，喺阿李太单位屙咗屎又唔出。 如果大家各大地产冇嗰张相嘅话，揾我。 My heart goes sha la la la la. 間咧，你 fit 張相過去， 我得冇問題。 A B C 地產、國大地產，仲有提防呢條友， 係應該應該。 啊啊氹氹食食誒飲飲咁樣， 冇錯，冇鬼嘥人大家時間啦。 係 啊，頭先我哋都喺度瞓 瞓 瞓 係啊， 瞓戚緊佢冇嘥 啊，我行下睇下啫嘛，消磨下時間咁樣。 咁人哋有 expectation 啊， 賣樓嗰有 expectation 啦，帶你睇嗰 expectation 啦， 咪咯嘥人時間。 我會應承兩位， 嗯， 啊，我檢討一下， 下次唔去元朗，去第二區， 去 搞完一區又一區。 新樓盤啊，新樓盤就唔會俾你話啦。 新樓盤而家係咪有嘢飲有嘢食㗎？ 有 我見到有時同埋有專 有 咩專巴車你去嗰啲咁。 而家應該冇啦，會唔會因為其實疫情關係，佢唔會俾你摸咗口罩食嘢嘛？以前有㗎，好誇張㗎，有唔知點誒？我有時我喺誒內地嗰啲咧，係可以有嘢睇㗎， 有 show 睇， 有 show 睇啦，係 香港都有，香港都有， 好誇張㗎，係 啊， 係啦，咁啱你咯，你等個疫情好翻先睇呢啲啦，係咪先？ 咁咪要 嗰啲預咗，嗰啲咧就預咗好多嗰啲叫做無聊客嘅。 系嘅，系啦，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一阵间会继续翻嚟我哋嘅开心 到有风骚嘅快活人， 开心得滞啊，因为 冇错，太开心，一见到马爷好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上星期在礼宾府跌伤右手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复工。她早上出席一个论坛时，右手包扎并戴上手托。她致辞时说，过去几日无法出席活动，就此向主办机构致歉，又对向她送上祝福慰问的朋友和市民表示感谢。林郑月娥说，今次小小的意外有启发性，隨著最近發表的新一份施政報告，他不斷唱好香港，香港已經進入新局面和新時代，但做人和政府在局面好的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風險和暗湧仍然存在，應該保持謹慎。正如香港今日治安非常好，但同樣不應掉以輕心，形容仍然非常複雜千变万化，尤其处于中美斗争的风暴中央，大家应该保持警觉性。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认为，政府建议修订的法援制度对业界有帮助，可以让年轻的大律师或者律师有更多接触例如司法复核案件的经验。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建议可以让涉办法援案件能够更公平分配于业内人士，不会过于集中在少数大律师或者律师行身上。业界亦希望透过涉办法援案件帮补执业。他认为业界应该有更多人能够获取经验，以免出现断层。執業律師黃學明在同一節目說，不明白為何政府建議改由法援處處長指派律師給受助人。他說法援和綜援不同，不是每人獲批接辦一宗案件就是公平。醫管局成立自助數據平台，儲存大量病人的資料，以更簡便形式讓八間資助大學的研究人員可以取用這些資料作研究用途。自助數據平台有1.5亿條數據，包括臨床診斷、手術、醫療程序、藥物和化驗結果等資料。為保障病人私隱和資料不會外泄，醫管局會刪除病人私人資料。使用這些數據的院校必須使用另一個網絡進行研究，以免被黑客入侵，相關人員要事前獲得特別審批，亦不准拍攝所得的數據。醫管局高級系統經理李碧堅說，如果研究成果有潛力應用在日常的醫療程序，可以減輕醫療人員的負擔，或者將服務提升。醫管局都希望可以將研究結果引用於醫療服務。俄羅斯譴責美國決定將申請美國簽證的俄羅斯人列入無家可歸者名單。 美方話有關名單是指申請者所在國並沒有可提供簽證服務的美國使領館。美方又話，目前俄羅斯公民的赴美簽證申請可以由美國駐波蘭使領館處理。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在社交網站發文形容，美國將一個簽證發放手續的技術過程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地獄，違反美方標榜的自由理念。美國在今年四月以俄羅斯進行網絡攻擊、干預美國選舉為由，對俄國實施大規模制裁，並驅逐十名俄國外交人員。俄羅斯其後將美國列入不友好國家名單，禁止美國駐俄使館雇用俄國工作人員。美國駐俄使館由5月開始已經暫停俄國公民的大部分申請簽證程序。天氣方面，本港今日漸轉天晴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現時氣温是23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199点，升69点，成交金额4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0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7.5跌2蚊，阿里巴巴176.6升2.2。快手108.8升6.6，旭辉永升服务16.06跌1.2毫二，美团293.6升4.4，比亚迪股份301.6升6.2，盈富基金26.86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94.96升1.6，药明生物118.1升4.8。融创中国19.26跌咗4.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13.74，瑞士法郎0.917，加元1.236，人民币6.39，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520点，跌284点。港金现价报16,660，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66美元，卖出1,794.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天水围嘅天影路，因为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咧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平下路去流浮山近住桥昌路嘅快线都系封咗，港铁巴士路线 K76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长沙环道就有水管急修，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嘅中线系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山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嗰段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粉岭，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的马俊伟， 我是谭咏仪。 在这里我们祝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周年生日快乐之余，也都祝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所有 DJ 同你继续倾。 喂，马生会不会黑 sell 了一点 啊？少少，那就同你继续主持。 好好多 耶、啊 yeah, 生日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次震撼的空难，一段难忘的回忆。一位亲历奇境的幸存者将我们带回去发生空难的现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环节不可思议即将推出。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吓，早上时间十点四十一分。今日咧讨论区睇到咧，关于我哋成日着嘅一种衣服叫做牛仔裤。 牛仔裤，我今日都有着。 系啦，咁牛仔裤咧，而家其实都唔单止系翻工或者咩咧，有啲我见到啲人咧中意任何场合啦，甚至去饮咧，配件西装上面咧都可能会着牛仔裤，都唔顶。 第一个咁样着嘅系阿法国， 冇错，冇错， 龙虎风云 系啦， 型到爆， 系咪龙虎风云啊？系，总之系就系嗰一扎嗰啲嘅片嗰度啦，系啊，好靓，我觉得 系啊， 好有型。咁所以就可以咧喺一啲嘅好隆重嘅衫里面，你 dress down 翻少少， 非常正 啊！真系好 casual 少少，即系又唔系太隆重，又唔系太 casual 啊！ 冇错。 好啦，咁但系咧，美国有一个造型师咧，咁佢就话啦：，喂，其实咧牛仔裤咧，你千祈，其实佢讲嘅嘢我日日都做紧，千祈唔好摆喺洗衣机洗。咁所以我睇到嘅时候，我就我日日着完牛仔，我每日着一次就洗 嘅，甩色啊！ 唔係，佢咁講，因為咧擺喺洗衣機裏邊咧，佢會洗到佢嘅 尺碼唔啱。 唔係嘅，即係令到佢即係 甩色咯。唔靓咯， 而家啲牛仔裤未必甩色，唔靓咯。 哦，或者系真系系啊，又会嘅。有时你冇发觉诶，系咪洗衣机洗咧？唔通用手洗咩？ 唔系好 牛仔裤，梗系运洗衣机洗噶啦。 系啊，我一定系洗衣机洗 嘅。我成日感觉觉得好污糟嘅。 我都觉得系。 你洗得密唔密啊？吓。 佢話咧洗過牛仔褲唔單止會甩色啦，而且咧係會冇咁啱身。 係 佢將牛仔褲擺喺封口袋裏邊咧，再擺冰箱兩日咧，拎出嚟就著。 哇！好核突 啦， 佢 咁 會啦， 佢咁講。 隔離又擺埋啲水餃啊， 仲有 啲嘢食， 有隻雞喺度， 好糟冰箱冰格喎。 係啊， 我唔得呢個， 我都唔 接受唔到。 其實我仲係我嘅觀念仲係一定揾水啦，加少少簡粉去洗一次，先叫做乾淨翻。 仲要勁。太阳晒到佢咧， 有阵味 系啦，咁同埋个只系硬刮刮咁样，你会觉得哇好正， 佢讲呢一种冰箱干净法咧，我冇听过啦。第一，我只系听过有啲人话牛，我虽然我都听过牛仔裤唔好洗啊，呢个我听过嘅。咁讲嗰啲人佢系点样处理咧？就真系摆喺太阳底下晒下啦，同埋等啲风吹下，去走啲汗味啦。呢个我听过。 嗱，我又觉得咁讲，如果你话你系住一啲比较干燥啲嘅地方，即系嗰个同天气亦都有关。 啊、 譬如依家你话干燥啲嘅，例如我哋嗰阵时候，譬如可能大家都未必去过唔同嘅国家，可能系旅居过或者系乜嘢咧，你真系喺某啲地方咧，你系会觉得冇咁 容易污糟，可能啲衫你都未必會咁密集去洗嘅， 爽啲啊！ 即係可能你喺外國比較乾爽啲嘅地方，你咪唔會咯。 嗯、 但你喺香港邊度得啊？ 梗唔得啦， 咁濕，我 一定洗。我 成日覺得污糟嘅，一定要洗。 有汗水，甚至有時候有雨水，譬如你好大雨，你會濕濕曬。 你而家疫情都係啦，你出個街嗰啲衫，你會唔會又會咁擺翻埋一齊？ 但牛仔褲我一定反轉嚟洗嘅，你哋咧？ 點解咧？點解要反轉嚟洗？ 曬嘅時候，等佢冇咁容易甩色啊嘛。 係啊，同埋曬嘅時候， 其實佢甩到一個地步就唔甩噶咯。 同埋我會覺得佢就係其實甩色嘅牛仔褲係好硬 嘅，就算甩亦都冇乜所謂。 我都覺得佢冇乜點甩。 我唔 係 好 咁 啊， 係咯。 以前啲牛仔褲可能會甩啲。 除非你話真係買一啲真係非常之勁深藍色嘅，咁啊真係會嘅。第一下洗嘅時候，你千祈唔好同其他嗰啲有顏色嘅衫擺埋一齊。如果唔係，到最後尾嘅時候會變得成。成機衫都係變咗藍色咯。 唯一唔洗咧，我記得我以前咧韓國買一間叫做名牌啦，買咗一條牛仔褲，其實我到而家都唔捨得著。 嚇、 啊，係啊， 你又係咁？ 咪係咯， 就係得呢條啫，其他我著咗啦，就係得呢條。 你唔著嗰條做乜啊？好 desperate 啊！你條牛仔褲。 我著嗰個原因係因為嗰條牛仔褲有個好靚嘅燙畫，而嗰個燙畫咧，只要一濕水洗咧，就會潮啦。 咁你咪乾水咯。 係啊。 嗯， 系好贵， 你买咗之后你唔着、嗯， 你嘥咗个烫画，个烫画就喺度闹紧， 喺度喊紧，系 系啊，即系如果你二人发嘅，你谂下佢几惨啊！佢仲要同你一齐搭飞机翻嚟之后，一路都匿咗喺个 柜 喺衣柜喺度， 出过 喺隔篱嗰条尖尖牛仔裤又出过场啦， 跟住又笑你，又到我啦， 拜拜。 不过咧， 冚晒面单， 撇除话着与唔着啦，嗰阵时我买嘅时候咧，周边我一班朋友一齐睇噶嘛，佢都话喂呢啲咧唔好洗啊。可唔洗唔系啩？哇！你个烫画一洗就烂噶啦，所以咧佢即系啲朋友咁讲，即系你最好咧着，但系咧就晾起佢吹下算啦，咁样咯。 系咁咪得咯，你咪唔好成日都即系，总之你系有一啲好严重嘅要出现嘅地方，你咪先着咯。 听日你咪着， 系听日你着啊，听日着翻嚟啊， 系啊， 唔 使考虑啦。 我唔知摆咗边啊，因为 点解会买咗啲嘢唔着噶？或者 你 买咗 从来冇试过， 我从来都唔会，尤其是衫， 冇试过， 我系第二日就着噶啦。点解咧？因为试过太多嘅就系咧，你可能你无端端突然间断舍离，你会发觉就吓、 啊、 有件咁嘅褛咩？ 系啊， 原来嘅就 系 连牌都未剪啦。 系啊， 你有冇见过？ 有啊， 已经着，但已经唔啱着， 已经唔啱着，同埋已经唔即系唔过 咗啦，过咗个 浸，唔兴啦。所以就我觉得唔好咁样做啦。 系啊， 系啊， 咁靓个汤抄 晒出嚟着， 好奇怪啊！我觉得你个谂法。嗱，不过其实你话讲开即系话牛仔裤咧，除咗你话即系洗唔洗呢个见仁见智之外咧，咁啊当然亦都有啲保养方法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佢里面有讲到嗰啲专家有讲到嘅，就系、是、你一定冇睇啦。咁、就话，如果你第一下翻嚟嘅时候系惊你自己牛仔裤甩色，不过多数咧系九成咧呢啲牛仔裤你第一次翻嚟都会甩嘅。有一个方法就系、是、你唔好即刻攞入去呢个洗衣机洗，用一啲盐。帮佢浸一浸，可能浸一浸之后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咧，佢已经系 固定咗个颜色。 系啦，其实佢系将佢咧固定嘅颜色之后咧，你就会冇咁容易甩色噶啦。 嗯， 系啦，咁其实都可以学下嘅、嗯。 或者咧头嗰几次咧，即系我自己经验就系唔好摆其他衫一齐洗住咯， 一定啦， 搵手洗，咁你过得五六次佢就甩到定咗咧，就冇咁惊。 系啊、嗯，有时可能就系即系所有嘅牛仔裤都系摆埋同一机洗咯，我就会咁样，即系会系将嗰啲之前嘅甩得即系比较系犀利嘅嗰啲话、嗯，可以同嗰啲新嘅。嗰啲藍色嘅就撈埋 嗰啲， 變翻一件新， 或者就永遠深色撈深色洗咯， 係啊，啱咁洗啦。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過牛仔褲係我覺得好犀利嘅一樣嘢，即係其實講緊 denim 啊，嗯嗯、即係其實你話即係牛仔衫啊、牛仔褲啊，或者係呢啲咁嘅嘢，我覺得係永恆。 係啊，真係啊，每個人必備三條咁啊最穩陣啦嚇，摺、 嗯、 腳唔摺腳。嗯啊，松身， 同埋咧，虽然佢嘅质地咧系比西装裤系硬啲啦，但系你唔会觉得唔舒服嘅嗬？ 唔会噶， 系啊， 着啊， 一样系觉得好舒服 嘅，系啊，同埋着咩都得，系咪？蓝嘅又靓，系咪？蓝色嘅好深蓝嗰啲又靓，同埋唔同嘅蓝色咧都会有唔同嘅感觉嘅。 系啊，你嗰啲白点我都中意嘅。 哦，白点系我最近专登嘅，咁我就去游游嘅时候就着一条旧嘅牛仔裤，跟住我发觉就系话咧，你呢啲咁样嘅，好似有啲行为艺术咁样咧，你中意滴咗咩嘅地方嘅话， 系啊，曾经。曾經有時其實牛仔褲都興有達色喺度、嗯， 其實不嬲都興嘅， 係 啊，爛嘅牛仔褲又係嘅，係嘛？即係永遠都會即係啱會啱著咯，嚇、嗯、襯唔同嘅衫 最緊要係咁樣，嚟則自然啊嘛，係咪先？ 嗱，聽日著翻嚟啦，你嗰個燙碼 係啊，應承我哋啦， 係啊，唔係你就送俾我改短褲， 點解要送俾你？ 你著得落咩？ 改埋褲衫 啦。Baby, won't you tell me why?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to you.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You're the one who set it up. Now you're the one to make it stop. Feeling lost right now. Now you want me to forge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said,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No matter how I try, and now you wanna say goodbye to me.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一个早上听紧风骚快活人，23度气温，相对湿度65%啦。欢迎我哋会有今日星期一嘅网上情啊！网上情，相识靠缘分，相知靠真心。好多时候有一种感觉，当你第一次遇见一个人，你觉得点解咁熟悉嘅，好似认识咗好耐。呢种就叫做缘分。一段好嘅缘分会改变我哋，我哋经常会不自觉咁想同对方分享自己嘅心情，亦都理解对方的喜怒哀乐。虽然相处的过程之中有时会有矛盾、有争吵、有不同的态度，但是要明白相知相识不容易，能够互相尊重、迁就、体谅，就会懂得珍惜的了。人最初遇见的时候，眼中的彼此都是最好的，因为有新鲜感，因为不了解就会产生好奇，想知道对方是怎样的人，亦都想知道关于对方的一切。相处的时间耐了，当你知道对方的优点 亦了解佢嘅缺点。如果知晒一切之后仲可以接受佢，甚至觉得佢嘅缺点都几可爱啊，呢个就係好嘅缘分。两个人喺一齐最好嘅状态就係、是、就算你坐喺度做你嘅事，我坐喺度做我嘅事，乜嘢都唔讲，但係都会觉得舒服，觉得安心，因为彼此都懂得对方嘅沉默。亦都有时越好嘅关系亦都容易患得患失，因为真係用心对待过，如果一旦失去咗呢一个人，真係无法承受。遇到好嘅缘分，两个字送俾大家就係珍惜。虽然唔知道可以行多远，但当你仍拥有嘅时候，记得好地对待。要是有缘送俾你。 要是有缘，要是无缘，怎可此世此生竟碰见？但若说是情缘，怎么似利剑？无形刀锋否开心一片，但他未能滴血，而是滴下强忍泪意，你不可见。要是有缘，却为何从开始都已得知他会变？但若说是无缘，应不会恨怨。无穷凄酸，重塞于骨髓，令他枯死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分手间，即使都自愿，总感到挂牵，我无言，你也无语，同样知一起再难全。你请不必伤心，也忧担心，是否使我伤感？人习惯随着岁月自行暴雨。骨髓令他枯死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分手间，即使都自愿，但偏偏总感到挂牵。我无言，你也无语，同样知一起再难处。请不必伤心，也忧担心，是否使我伤感？人习惯随着岁月自行暴雨。要是有缘，却为何从开始都已得知他会变？但若说是无缘，应不会恨怨。无穷凄酸，重塞于骨髓，令他枯死了。还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 要是有缘，我哋阿 B 嘅呢首歌。 无穷凄酸，重塞于骨髓，令他枯死了。还 剩下我这份情，此生不变。 网上有位朋友啊 ，Kenny 咧，佢话终于等到星期一啦，好挂住你哋啊，咁样多谢你挂我哋吓、我哋一个三个衣架挂住。 多谢多谢。 咁咧，佢话天气清凉，其实咧话时话今日又唔系好清凉啊，而家24度啊，即系今日呢个礼拜慢慢又会回升翻。上个礼拜曾经有几日系比较凉、 我觉得礼拜六好冻， 系 系、我觉得系突然之间起身，我发觉哇，真系冬天嚟啦咁样。点解知琴日我又觉得暖翻啲？ 今日就 系今日就直头系热 翻啦， 最凉即系礼拜六嘅， 所以要小心啲。因为事系咁样啊，系咪啊？你都唔知点着衫，系啊，所以进可攻退可守咯，系咪？ 同阿马爷你差唔多嘅天气， 又觉得好好笑系嘛？ 好笑啊！ 我发觉佢唔知做乜嘢嗬，有啲乜嘢佢都觉得好好笑，人哋喊到 feel feel 嚟，佢又我真系觉得你好好笑， 话你啊，系啊， 我真系觉得佢今日都系咁样噶，无端端唔知同你讲到好正经嘅嘢，佢话好多好好笑，我哋系咪你乜嘢都话好好笑嘅？ 人生应该系咁样嘅，难得糊涂嘛，系咪啊，马爷？ 思考一下先。 你要喺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反應嘅係嘛？唔通去人哋個靈堂嗰度咧？我真係覺得好笑咩？唔可以 咁呢個又唔得，呢個唔得，呢個唔得。 喂，嗱好啦， 我真係驚你會咁咯。 翻嚟咧，我哋有呢一個行走江湖啊，本週咧我哋就會講及一個叫做嚇當 DJ 走入電影界， 係拍嘢 拍嘢嘅時候會點咧？咁係 啦，拍電影嘅話又最驚嘅喎，有時有啲拍打戲咧，我又覺得真係最恐怖啊！又驚打到人，又驚俾人打。 其實我覺得好多嘢都好得人驚。我翻嚟再分享啦， 好笑啊！ 有个人同我讲一样好恐怖嘅嘢，我谂下都惊啊！系啦，翻嚟讲，翻嚟讲。 现段层，执业律师黄学明喺同一节目话，唔明白点解政府建议改由法援处处长指派律师俾受助人。佢话法援同综援不同，唔系每人获批接办一宗案件就系公平。廉政公署侦破一宗诈骗危疾保险，同埋一宗以射单手法骗取保险佣金嘅贪污案件，即系透过上下线代理之间转移保险，以赚取更多佣金。行动中拘捕多人，包括保险公司高层、保单持有人同埋癌症患者。廉署话诈骗危疾保险嘅案件涉及四份保单，共2600万赔偿金。涉案的保险经纪先为保单持有人购买高赔偿额的危疾保险，其后透过中介人安排和保单持有人外貌年纪相似的癌症病患者假扮保单持有人做身体检查，取得癌症证明之后骗取保险赔偿，最大的单一赔偿金达到900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上周十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以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另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马努。上周十点，马努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今日是渐转天晴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68点，升41点，成交金额5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0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8蚊，跌1.5；阿里巴巴175.6，升2；快手系108.8，升6.6；美团294蚊，升4.8；旭辉永星服务16.1，跌1.18。比亚迪股份304.8，升9.4。

好，早晨翻嚟我哋嘅风骚范第二小时啦。阿 Bob 哥咧，我成日觉得好似人形叮当咁 啊，系啊， 系啊， 同埋叮当就好似好开心啊， 真系圆圈加一点，圆圈加一点，下边画支波板糖，再画个呼啦圈啊嘛。 你画咗你支波板糖未啊？ 系啊，我应该个呼啦圈好大只， 波板糖好细支。好劲啊！走江湖之当电台 DJ 走入电影圈圈圈。好啦，电台 DJ 咧就唔系净系做电台嘅，好多时咧，尤其以前啦吓，八九十年代咧啲 DJ 咧即系叫唱歌啦、拍戏啦，周慧敏其中，周慧敏非常就其中一个表表姐啦吓，咁就好多嘅才艺嘅，咁 演出， 即系我哋咧就叫，即系我即系对唔住啊，我就拉车边咧就都试过下嘅呢方面，咁啊，大家都讲下，唔系啊，拍戏啊， 哦，拍戏有， 系啊，今日讲走入电影圈啊嘛，不如就拍得最多嗰个讲先啦，好唔好啊？ 唔系，我唔系拍咗好多啫， 你拍咗好多啊？ 我哋呢度已經係最多， 係啊， 係啊，嗯，咁啊，比起你話即係阿嘟嘟姐嗰啲，我真係少無見啦。 阿鄭九祖啊嘛，你講 真係好犀利， 好勁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鄭九祖個名就因為佢嗰時咧一戲接咗同一時間可能九組戲， 冇錯， 犀利， 來自唔同嘅咩古裝、時裝，又喊嘅，又笑嘅，又打嘅，乜嘢都有嘅。 你諗下幾開心？嗰陣時候，我哋香港嘅啊電影業啊，嗰陣真係黃金年代。但係當然，亦都因為咁樣嘅話，就要搞到即係有啲嘅製作嘅就真係麻麻地咯， 係 嘛？始終都係需要時間嘅。好啦，如果你話講咧，就係話即係會加入呢個電影行列嘅話，我覺得咧電影咧其實係等嘅， 嗯， 係等嘅行業嚟 嘅。等得先好做， 等得先至好做， 等得先好做。 因為其實你如果真係知道真係拍個電影嘅話咧，你要發覺就係等打燈啦，等等一輪，跟住你就可能去埋去之後，跟住做一做。跟住你又等啦， 阿 Sarah， 其實咧等打燈都已經後期啦。我哋呢啲咧無名無姓咧，有時係間中咧會去電視台咧做下嘢噶嘛，譬如話電台派去又好，或者參加節目好。等化妝啊，喺呢個化妝間，你見到個個都係有名有姓坐低，你梗係唔敢埋住啦。 係啊， 跟住 唔好埋。 係啦，化曬嗰啲最有名到茄哩啡啦。喂，邊個做兵嘅咁樣？咁咧就埋去咯，嗰啲阿姐咧幾乎望都冇望你，劈劈劈三下， 哎 起身咁樣。 有啲阿姐都費事整啊， 阿姐係會 mark 曬㗎，啊、你知唔知㗎？ 原來嗰啲化妝阿姐咧就會啊，邊個你過嚟幫呢個 同埋位都唔好坐啊， 係 係 啊， 啊，因為其實我最初嘅時候入過去呢啲咩電視城啊咁樣咧，咩都唔知㗎嘛。咁、 啊、 其實咧就係坐喺嗰啲咁嘅位嘅話，即係嗰啲嘅就好勁嗰啲高高在上嗰啲阿華姐啊咁嗰啲咧，佢、就會行開㗎啦。咁跟住其實你就應該知道咩事嘅啫、啊，有人會嚟收拾你㗎啦。 嗯 就会同你讲嘅就系、是、呢、这个位咧，我哋已经摆好晒，就一阵间咧揾嚟吹下匪姐，或者系揾嚟整下窝下姐。 你唔可以坐， 你唔可以坐喺嗰个位，因为我已经整好晒成坛嘢，你唔可以坐喺呢一度嘅。咁、甚至乎你系要去远啲，有规有矩噶，唔可以坐低即系。同埋就系边个会帮你吹头发咧？都佢哋已经分好晒，已经 mark 好晒，你唔好乱嚟。 Junior 嗰啲啦， 系啊。 阿小强有冇做过 Kelly Fair 啊？ 我有，我喺电视台，但系我 但系你又唔同咧，因为你系职员嚟啊嘛，即系佢哋识得你。我哋呢啲真系真系 low care 啡嗰啲咧，坐到埋去咧，哇，画到鬼五马六，即系你会觉得，但系你又唔敢。喂啊，好似死人咁啊，化到 白晒， 你又唔敢出声。 系啊，你唯有自己去厕所嘅时候整淡啲咯， 系 或者出去兜个圈啦，所谓叫吹淡啲。 系啊， 真系噶， 唔系讲笑啫。即系所以嘅就系话，有啲人都讲紧嘅就话，好多时候你化到个妆咁浓啊，我记得唔知边个武打明星喺度咁讲，咁我就话，即系佢话，化到个头啊个妆咁浓嘅话系有原因嘅，点解咧？因为等啊嘛，所以佢就可以吹淡啲，同埋佢可以甩紧啲，到你埋位嘅时候就 用咁一半，用咁一半啦。 即系佢哋只要系咁样讲少啊，即系觉得点解要化到咁厚咧？就咁嘅意思咯。 最惨有时咧，嗱等唔紧要，系你唔知要等几耐。 冇错， 阿 Sarah 话斋 无了期嘅。 阿导演啊，几时到唔知噶？ 佢讲唔到嘅， 唔知噶， 系啊，讲唔到噶。 个个都试过，我试过咧，嗱，譬如咁讲咧，我试过有一套戏咧，阿张耀扬同我做对手戏，都唔应该咁讲，应该话嗰套戏有张耀扬啦，有雷宇扬啦，有伍咏薇啦，有阿 B 啦，钟镇涛啦咁样，有张智霖啦咁样。 哇，好犀利个卡姐， 有黄敏德啦咁样。 哇，荷里活制作啊！ 嗰套戏咧就喺。 粉岭一间荒废咗，即系执咗粒嘅吧，叫恐龙吧咁样。咁嗰间吧冇嘅，即系冇晒人噶啦。同埋咧系即系比较旧晒 啦， 旧嘅即系新界嗰啲吧咧咁样。咁咧佢租咗，咁嗰一日由夜晚开始咧，即系黄昏落啦，佢就开始喺嗰度拍啦咁样。酒吧有一样嘢咧，如果要制造嗰种咧，好多人以前吓仲系有吸烟啊，或者即系好多人嗰个气氛喺度放香， 弥漫 点啲香咧咁样。哇！但系供鼻供到非常不得了。咁入到去啦，咁啊等啦，咁样等下等下，一路都未到我喎。好啦，等到夜晚两三点，我已经好眼瞓啦。你乜正常人两三点好眼瞓，但你又唔知道等到几时？你又要保持清醒。如果你瞓着咗，我系惊咧，我唔系嗰啲咁职业噶 嘛。 一起身，好似阿马老师平时咁咯，搵咩事啊？ 好似而家咁样咯，懵下懵下咁样咯，跟住觉得好好笑。 懵下懵下咁 点笑嘅呢度？ 懵下懵下咁入唔到气噶嘛？系咁啊，死撑住对眼。咁咯，咁收尾就终于拍，但系开始拍咧，先知道进入一个噩梦啊！因为最初收个剧本，净系知道我系个酒吧嘅酒保啫 ，bartender。咁啊，有啲嘅贼咧入咗嚟，持械即系叫做要挟咗呢一班人，就同阿黄敏德嘅警探喺出边对峙咁啦。你再嚟，我杀佢哋噶啦，即系嗰啲咁样啦。成个画面就系、是、咁，我系嗰个酒保啦。而呢个酒保唔知点解又有支长枪喺个吧海底， 哇劲！ 系啊，咁于是咧，我咧就喺佢哋唔留意嘅时候咧，掹咗支长枪，点知俾阿张耀扬发现咗啦，一手抢咗啦，第一抢咗啦， 坏人 嚟，佢系贼，佢啦，阿吕洋都系贼嚟嘅， 哇，两个咁大只， 张智霖都系贼，张智霖系贼王添啊，即系佢嘅头嚟嘅，咁啊俾阿张耀扬咧喺个酒吧嘅台后边掹咗出嚟，因为我知好细粒啊嘛， 撑起出嚟， 系啦，撑出嚟喺个吧台。扇过去，由巴塞嘅呢一边扫冧晒啲嘢， 哇！个画面好精彩， 好睇、啊。 跟住 揾你嚟扫冧啲嘢，真系好好睇、啊。 系啊，跟住掹咗我件衫，扯我落嚟，然后影住我个头冚落个铁凳，砰一声， 哇！精彩。 然之后咧，再 你系咪得罪咗个导演啊？ 再搭落地， 冇可能， 未死过，仲未死过，搭落地。跟住由呢一边巴嘅呢一边一路扯到嗰边玻璃墙啊，即系有啲叫玻璃墙啦，贴晒玻璃嗰啲 再撞落去粉碎， 找住我嘅头发冚落个玻璃要走，要冚十下，冚砰砰砰， 你一定系乜嘢嚟？一定系冚 爆冚爆个玻璃为止，然后啲血就哗咁流。 唔会系你做嘅呢啲， 即系就算个剧情佢个酒保。阿张耀扬都冇必要。 我想 请 问一 样 嘢、 啊， 就系其实如果你系要咁样嘅咧， 但 剧 本冇写 嘅 喎。 我明啊，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其实系咪可以补翻啲大头就算咧？但系你系一 shot 过， 但 系 补大头，佢要影到我头冚落个凳啊嘛。 我明、 啊、你就算大头都要冚。 我明啊，咁但系嗰啲你可以就啊嘛。 系啦， 战住。我嘅问题系话嘅就系，其实如果你要一 shot 过嘅话咧，出事嘅机会系大好多、 嗯。 如果你话即系要就住冚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嘅就系一个大头，跟住你冚一下嘅，好可能你冚一下你就已经冇嘢啦。但系如果你话就 系 入到嚟要去到嗰度撑起你扫冧晒成嘢，跟住 唔系一 shot 过， 唔系一 shot 过， 有 cut shot 嘅，有 cut shot。 咁样 都还 好。 系啦，我对手张耀扬咧，当时马上皱起眉头，就代表我同阿导演即系讲啦，导演啊，佢顶唔顺噶， 系啊，会死人噶， 佢唔系 stun man 嚟啊，你唔俾啲咁嘅嘢佢，你唔好俾啲咁嘅嘢佢啃啦，咁样。咁、当时导演都接咗佢嘅 advice 嘅，咁就跳咗嗰个撞凳，即唔使撞凳，但系其他全部都要做嘅，包括喺地下一路拖行啦，咁样，同埋包括要揸住头发撞埋个玻璃墙，撞咁 点解你唔出声咧？我觉得， 作为一个专业嘅人，就算我唔系专业演员啦，但系嚟到啦，咁人哋话要咁拍，咁我尽量做到都做咯，咁咯。嗱，唯一咧，其实咧，嗱，有啲安全措施佢做咗，当然戏唔通真系撞死你咩？系咪先？ 嗱， 佢 啲衫啊， 喺地下拖行嗰段咧，佢就揾一啲叫做卡通纸啦，即系嗰啲厚厚地嗰啲啊，即系嗰啲 瓦通纸 系嘛？戰喺我背脊，係啦，跟住刮傷咁樣，因為一路喺， 因為有好多嘢喺度， 好多嘢 掃 過曬嗰啲雜物，咁一路掃， 明白？ 咁嗰度就原則上冇乜嘢嘅，但係撞埋個玻璃牆咧，第一，如果佢太細力，哎呀， 我想問，糖膠玻璃定係就係普通嘅玻璃牆啊？ 糖膠玻璃啫， 糖膠玻璃都好痛㗎， 都好痛嘅。 我試過有一次啊，冚糖膠玻璃啦， 玻璃樽啊嘛， 玻璃樽啃人啦，我好驚啊！ 因為亨極都唔爆。 係啊， 你我亨人， 你太犀利， 我仲驚過我我同佢講，我不如你亨我，我唔想亨你啦。 有時睇戲咧，我知係糖膠玻璃，但係個感覺我都覺得應該都痛㗎。 痛㗎，因為其實唔係話咁容易，或者一亨就爆㗎，不是。 是啊、 我嗰時候佢亨嚟亨去都唔爆，但點不知嘅就係咧，當佢哋話你試下嘅時候，佢就爆啦。你明唔明啊？跟住我又攞第二個嚟，永遠嘅就係佢拍唔到。 嗰個係邊個啊？ 我唔記得咗，係一個舞師嚟嘅。嗰陣時候我就拍咗落去，好陰功，就係咁哼，係咁哼，哼到我諗 邊套戲啊？ 佢冇睬過我咯，我覺得我好似專 登。你靚妹咪玩嘢啊？ 係啊！ 你而家係咪好憎我啊？ 邊套戲啊？ 叫你試嘅時候嘅話就哼得爆咯，但係咧真係拍嘅時候嘅話就哼極都唔爆咯。 哇！好痛啊！ 你諗下幾慘？ 真陰功，但係又唔可以算喎、 啊。 你最後都要拍到得為止 都要得為止，係啊。咁、啊、但係佢真係要食噶嘛？ 係啦、啊，嗱咁其實咧影我哼啊哼埋個玻璃咧係。首先拍我啦，个面啦，捉住头发咁样撞，咁咧就唔使拍真系撞嘅。好啦，到调翻转咁样拍我头冚埋去咧，就真系要撞埋嗰啲玻璃框咁。 但系你自己要有反应咯， 要 系咪啊？即系其实未到你就已经要向后褪咯。即系呢啲有好多系借位又或者拍摄嘅时候。 咁啊，最难受嘅咧就系当拍完晒啦，咁啊已经好攰啦，因为拍到六点几啊，清晨六点几。我记得我仲要赶翻嚟做呢一个风骚发育人嗰阵时，咁咧就天气冻啊。冬天嚟噶嘛？你因为全身都血浆啊，你出去洗啦，佢有个水喉咁，郊外嗰啲咧有个嗰啲水喉，但系出到咧，哇，嗰啲得十度 到，冻水嚟， 冻水嚟，你仲要冲凉喎，即系你要淋头啊、淋身啊咁。咁咯，咁都系一个几难忘嘅拍戏嘅回忆咯。 嗯，系咯。我如果你话讲紧嘅，即系同呢啲咁嘅打戏嘅话，我系真系好惊嘅。尤其是嘅就系即系懒系好似好劲咁样讲到自己系咩飞虎队啊或者啲咩咁咧。最惨嘅就我记得有一次拍套电影叫做咩名，我真系唔系好记得。但系里面就系讲紧我都系一啲即系好有打得啊嗰啲啦。时装戏。 我头先嗰套咧叫《困兽》，如果大家有兴趣睇翻，我俾人 打， 我都有兴趣啊， 打到淋。谂谂咧，就睇下呢套困兽。 咁我就即系嗰阵时候话系要希望每一样嘢都系自己亲身上阵啦。正如你所讲，就作为一个演员， 冇多位， 你会想 系啊？ 你都会想，其实有时候有啲好劲嗰啲，哇！即系转身三百六十度一踢咁嗰啲咁嘅嘢都可以学下。我记得嗰套戏系有高丽红姐姐，咁仲有系我嘅姐姐嚟嘅，仲有刘嘉玲都系我家姐嚟嘅。我已经唔记得嗰套戏叫咩名啦。咁我哋就要去学咯。同埋要訓練咯， 踢腿啊！ 唔係啊，直頭係要學一啲姿勢，即係譬如好可能嘅就係一個月之後，我哋就要拍呢一場啦。咁就可能大打，你咧就要對付四五個大隻佬或者係點樣咁樣，佢就會幫你度好曬嗰啲咁嘅招數。咁但你要學噶嘛，你要由零開始噶嘛。咁其實你嘅身手亦都唔係話即係一個完全冇呢啲經驗嘅人嘅話係可以做到噶嘛，就要由零開始啦。例如即係壓腿啊，因為你要踢腿啊嘛，咁你起碼要踢得高同埋要踢得直等等等等咯。哇！跟住辛苦到爆廠，真係，因為你去嘅時候嘅話，佢哋係會由零開始咧，就係要壓腿，希望你可以做到一字馬。为佢哋嘅， 但系你之前咩都冇做过噶嘛， 乜都冇做过，系啊，每一日嘅话咧就系我记得嘅对住埲墙嘅啫，总之你就系向埲墙系咁压自己一只脚。 如果今日叫你做，你做 唔到。我而家真系做唔到。但我而家譬如如果你话真系将个人接埋咁样嘅话咧，系比较好啲嘅，因为如果你玩瑜伽，但系嗰阵时候你都系觉得好辛苦，同埋佢就系踢咯，即系不停咁样踢腿啊，即系要练你只脚啦。咁其实就搞到一轮之后。我記得嘅就係舞師哥哥就同阿導演講嘅就係算吧啦，由得佢俾佢轉做揸槍， 都幾好喎、啊！ 你明唔明啊？ 白行就算啦， 係啊！ 揸槍好好多，即係懶係好似好勁咁樣，攞住個 walkie talkie 點樣去邊度救邊個咁樣咯， 就唔使你踢腿啦。 同埋現場咧，我諗你拍嘅時候都有啲危險嘅，即係如果你 梗啦。 歪咗啊，或者啱啱快咗啊，慢咗，可能唔中就变中 啊。系啊，所以其实都危险嘅。 最近美国咪有个意外咯， 系 咪？嗰人嗰支枪 系 咪话冇子弹，箍筋，砰一声， 杀 咗个摄影助理，几惨。 悲剧系啦，咁咯。我咧就有一次拍电影，就系都系掹啊梁继章个。三边车边啊，关 我咩事？ 系啊，好就因为嚟阿雷宇阳咁，就叫麦斗先生。 哦， 咁我就做一个司机， 咁我跟住去問啲做製片嗰啲朋友啦。 但你有冇車牌㗎？你有㗎？ 我有車牌，揸架大車，然後就做 車啊陳小春。 陳小春嘅司機係啦。咁我嗰日就之前我已經做定功課，問下嗰啲製片朋友，喂拍呢啲咁點㗎？咁跟 每日咪揸車咯。 係啦，可以咁㗎。跟住我已經喺度諗，你知啦，我係叔數王嚟㗎嘛。去到嗰日，我话啊，去到嗰日化妆咧，我话姐姐啊，我啲头发咧长长地，可唔可以帮手一手？ 又喺度借啲嘢， 真系。跟住嗰架车咧咬住嚿香口胶啦，喺我后边兜一个圈，咁咪吹下得啦。你系一个 Y 梳嚟啫嘛，你一个即系远远见到你行过啫嘛。啊，帮你吹下得噶啦，唔使搞咁多嘢噶啦，妆都唔使化。我怀疑我激嬲佢。 是 啊、但其实真的不用化的，只不过远远见你开车咁样。 不是激嬲佢嘅，人哋知噶嘛，啊、你不要以为人哋嗬，即系。 你使唔使人同你三分远啊？又揼下骨啊， 即系 剪下头发， 系啊，或者收下条 做埋 facial 啊，咁样嘛。 剪下啲鼻毛啊， 嗰啲太过分。 跟住之后点啊？ 跟住咧，咁佢又求其帮我吹下，因为佢太多人啦，嗰日佢啲好多人喺。 其实如果真系歪错咧，我觉得佢根本连头都唔应该吹， 系啊，吹两下，佢系头真系吹咗两下，系啦，咁跟住咧就要去拍啦，又等啦，等一日，跟住阿雷宇阳问我：，喂，你有冇车牌？我有，佢话你揸过大车未啊？我大车都未揸过、啊， 其实你有车牌，你大车细车就咁揸噶咯。 唔系噶， 有心理压力。 你睇你揸咩车啦？ 系啊， 大到几啊？咩车？大咩？ 嗰啲 边种大车？ 平治嗰啲车大、大房车。 哇，系咁危险啊！ 即系车老细嗰啲车，我话我真系有啲担心。同埋咧，佢要我其实转一个圈嘅啫，就响铜锣湾大坑嗰度，跟住转翻上桥。落翻去告士打道， 但系铜锣湾先难啊，因为车多啊，人多车多， 同埋要 cut 双白线。 嗯，肯定佢唔会封晒成条路俾你拍噶 啦。 系 啊，唔会啦。双白线嚟，佢叫你 cut 就 cut 啦，打灯就 cut。我好惊，嗰次真系好惊，因为我第一个车唔系我噶嘛，第二后边有一个演员喺度，我真系担心。跟住第三咧，我一 cut 嘅时候咧，后边嗰啲啵啵啵啵啵， 梗系啵啦，你唔啱啊嘛。 第一次。跟住話唔得，再嚟過，唉，我死火啦！咁點搞呢？再嚟過，咁佢我問佢咩事啊？跟住佢話唔關我事嚇、關即係佢哋機器組嘅事。再嚟過啦，咁跟住阿小春咧後邊已經同我講啦，唔好咁緊張啦。佢話我覺得你好緊張，你可以揸快少少。 系咯， 因为我揸得太慢了。 其实你搬佢因为太慢咋，嗬，系咪啊？ 果然系四眼龟， 唔系仲有四眼龟。 果然四眼龟， 我真系揸得好， 揸龟速。 但系佢问嗰你嗰匹剪咗啊，真系 有出到， 有 出到有。 有冇见到你个样啊？ 有见到。 有冇出你个 roller 有冇 冇啊？ 头先 马小强 系咯。 但系头先我 check 咗啦，个个都有 ，Michael 都有，我冇，我自己 咩有啊？ Roller 系啊，即系有呢个名啊。 Roller 冇你啊， 冇啊，即系我又 唔通司机咁样咩？系咪？系啦，马小龟咁样。 你头先 check 咗啊？ 系啊，头先我 check 咗。 check 啲咁嘅嘢。 不过我贪得意，我想睇嗰套戏几。 但系你唔觉得出 Roller 有你个名，你觉得 好 型嘅咩？我真 系 觉得好开心噶。 嗰套戏原来已经系2004年 啊，好耐以前啦。喂，廿五度气温啦， 影啦你系嘛？ 听11: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中国人民始终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踐行多邊主義，中國同聯合國合作日益深化。習近平強調，各方應該堅持合作，不搞對抗，堅持開放，不搞封閉，堅持互利共贏，不搞零和博弈，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 他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用、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肯定政府的施政在香港下一个五年应该会更称心满意，以她的标准来讲更能看到有成绩。林郑月娥出席一个论坛时说，无可否认过去几年香港受到多项因素冲击，面对最严峻的挑战，但有时事情去到极端才能够看到真相。至于香港要怎样复原和重生，他说要知道何处是病源。他指出经过四年多体会，特别和中央非常紧密合作下，认为是在于香港未完全掌握一国两制的真谛，亦并非走在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以致越走越歪，最终跌倒。他说现时香港已经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市民的游行集会和示威权利受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保障，但同时要平衡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邓炳强说，看不到和平守法的示威有任何问题，本港以往亦有十万人以上的和平示威，只是前年有人特意搞事，当局会有相应措施确保公众安全。他说本港面对实际的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孤狼式袭击，批评有势力令人反社会、反政府和使用暴力，亦有本土恐怖主义团体为了理念不惜危害社会，加上有外部势力死心不息想利用香港危害国家安全，包括以软对抗方式。他以杨村十二勇士案件为例，指出有人利用书籍荼毒幼稚园学生反对政府。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内地已经刚刚推展18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第三针新冠灭活疫苗。他认为本港亦应该考虑在疫苗接种政策上急起直追，以免与内地通关事宜上落后于形势。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部分接种科兴疫苗人士在完成两针后六个月抗体水平不理想。他认为60岁或以上有长期病患人士，或者本身未能对疫苗产生抗体的人士，都适合接种第三针疫苗。何柏良又说，内地目前的疫苗政策打针已经不只是预防重症，亦是预防传播，尤其是可以见到内地亦有怀疑因为传入个案引起的感染群组。他建议特区政府考虑疫苗政策亦应该对接。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渐转天晴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96点，升69点，成交金额5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6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7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7.5跌2元，快手109.5升7.3。阿里巴巴175.8升4，美团是293.2升4元，比亚迪股份304.8升9.4，旭辉永星服务16元跌1.28，盈富基金26.84升8仙，药明生物118.3升5元，

望点样去度过你自己嘅周末噶、哦？不如我哋先讲讲先啦、嗯，好唔好啊？系好心近视叔叔，你会觉得点样咧、 放低所有工作， 系 尽情自己去享乐，瞓觉也好， 自己去享乐 好玩。 你唔系同马小玲嘅咩？ 诶、嗰啲自己享乐啦，因为我真系中意享受。 但系净系周末先留俾屋企人咁啊！你反为周末 星期日同屋企人， 哦、 因为我觉得星期六咧、啊，我觉得系难得 一个人， 系啦。即系一个人去饮咖啡好，食、雪糕好，都系。 对方系咪知嘅？即系对方礼拜六系唔会约你嘅，佢又有自己嘅节目。 佢又佢会去做咩 facial 啊，乜乜乜乜嗰啲。 哦，即系最好系咁。 系啦，所以我得一个下昼嘅啫，呢、這个最 宝贵。星期六嘅下昼。 冇错。 啊哈，咁你会做啲乜嘢啊？ 嗰日 总之做乜就做乜啦，想做 乜。冇错，我就系中意就系饮咖啡、睇戏、睇书。 即系屋企啊？ 系瞓觉。 哦，但你其实平时。譬如今日做完節目，你都可以咁噶啦。 你講平時都係咁噶啦。哦，平時要做嗰啲準備功課。 係啊，係啊， 唔覺嘅我哋點解？ 点解你想唔知？ 我想知啊！ 因为我做得未够好啦 。好谦虚啊！即系识得咩谦虚点写啦？ 长知识啊嘛！ 好嘅，好嘅，俾你句，俾你句， 系咯， 系啊，又真嘅、 啊。 因为我哋嘅节目咧，其实大家可能真系唔知道啊，嗬、每一日嘅基本上咧都喺度为紧听日嘅节目内容咧、头痛噶。 系啊， 写稿啦，系嘛，做资料搜集啦，做功课啦，等等，系辛苦。但最开心的就莫过于的就是、啊、大佬冇 WhatsApp 你系咪？ 冇啦，我而家唔敢，我而家收埋。 你知唔知啊？ 星期六星期一定收埋。 只可教也。 我啱啱今朝先同阿 Sarah 讲，终于冇啦。 啱啱过个礼拜六，我好开心。我问佢点解？佢话因为你已经冇 WhatsApp 大家。 系，我将我所有嗰啲 WhatsApp 嘅欲望收喺心底。我会点做呢？但我一定要做嘅一样嘢，因为我惊唔记得啊，所以我会 WhatsApp 我自己。 系，我都系。 咁、到星期一先 send 俾你哋。 咁咪得咯。 系 啊，系啊，咁、其实真系差好远噶，因为其实有时候好抱镜， 要 过 过下周末啊嘛。 因为其实点解咧？你有一个坏习惯嘅，总之系连环 WhatsApp。 我觉得Michael 系佢谂起佢就 send 嗰啲。 我明啊，但系其实你连环 WhatsApp 系好恐怖嘅一件事嘅，就会 ring 跟住睇咗，跟住佢突然间又行禮轉背脊又 drink 又望望，跟住又 drink 又望望。而家已經開始咧就知道嘅就係話連環 WhatsApp 就 知道係大佬啦。 冇錯， 你會唔會已經有呢一種嘅訓練啦？係啊， 係啊， 好似嗰啲 我自己唔覺， 你自己唔覺㗎，係啊。 下次揾個心理測驗 check 下先。 我都覺得你係咁樣嘅，但我哋已經係真係訓練有數咯，係嘛？好似你海豚咁樣，即係總之就 drink 你之後有嘢食啊， 跟住食完就拍下手啦，整個 emoji。 系啊，耶咁啊，好啦，咁其实讲开话即系讲下都开心嘅，有时系咪咁我想问下大佬啦，咁如果系嘅话，有一个周末嘅时间嘅话，你会觉得点样系为之就最放松？ 其实咧，刘永燕系最矛盾嘅，我唔系唔中意一个人去玩啊，去行啊，即系总之任何人嘢啦，即系总之一个人咧系舒服嘅。但系咧，我有时又好想，因为平时咧已经好忙碌啊，我啲屋企人，即系因为开始大啦嘛，譬如有啲嘢入咗寄宿学校啊，宿舍啊咁样又唔翻嚟啊，咁有啲咧就根本上而家系放翻全日，你知唔知啊？而家翻翻全日嗰个就唔再系半日，即系话咧一个入咗宿舍，一个咧就五六点先翻嚟，变咗见都好少见啊。咁所以我通常我希望星期六日咧，除咗有少段时间系自己周围去啊，做啲无聊嘢啊之外，我系好想有一家人咧坐喺度咧，无论系食下嘢啊，倾下偈都系好嘅。咁我觉得周末如果两样嘢，即系我贪心啲咧，又有自己嘅时间，又可以一家人坐喺度齐食一晚饭啦， 系 好开心嘅事，唔需要特别食啲乜嘢嘅，总之一家人一齐食就开心。 有冇好中意？譬如可能系一家人咧，谂住今日咧就买定啲爆谷啊，跟住喺屋企大家一齐睇嗰啲叫咩 ？Movie night 系啊，零食啊嗰啲好正。 而家好难啊，而家好难啊，因为我发觉原来我哋屋企咧，全部人睇嘅嘢都唔同。 啊，又啱， 同埋咧，同埋 韩剧 嗰种唔同咧，系永远唔同，即系唔会话今日我睇住呢套你睇，唔会嘅，即系。我望一望我仔睇嗰啲，我永远唔会睇呢啲。 佢睇啲咩？ 嗰啲 LEGO movie，LEGO 嘅卡通。 哦， 哇，咁細個嘅點解仲係睇啲係咪啊？嗰啲咁我明啊， 砌咁樣喐喐 嗰啲啊嘛，係啊，我知啊， 砌出嚟嗰啲咧， 好正，好童真 嗰啲咁咧， 係啊， 我係唔會睇嘅咁。跟住我再望下我身邊嗰個，不過嗰啲韓劇，好好睇睇，我又唔會睇嘅。 係啊，好 雜。韓劇多數好好睇睇， 又唔係一定， 都唔係嘅。由於遊戲嗰啲咪唔係咯，唔係嘅。其實佢有好多種唔同嘅品種。 所以我覺得如果睇戲大家唔同嘅咧，就唔好夾硬啦。 啊，我都覺得係。係 咪？ 尤其是電影，係啊，即係各有。 你同你身邊睇戲同唔同啊？ 唔係好同。唔係好同，但係其實有大部分都相似，咁所以嘅就我哋會睇啲比較另類啲嗰種伊朗電影啊，咁嗰啲咧反而咧就 O K， 係啊，瑞典啊嗰啲咁嘅電影就會一齊睇啦。但係其實有時都會嘅，佢有啲睇嘅話我都唔會中意噶，即係例如譬如可能你叫我睇 Marvel 嘅話，我就死得噶啦，係啊，我一個都唔識，對唔住，但係佢都唔睇嘅。好啦，咁點解會同兩位討論呢？就係有關於話就係即係週末究竟點樣度過先至為之咧，就覺得係最輕鬆同埋最開心啦。咁其實咧呢個都係個心理測驗嚟嘅噃。不过就要在个四个选项里面要选一个，就可以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了。周末夜你想放松，你会去哪里呢？四个给你选 A。夜遊賞景，有時我覺得都幾正噶，係揸架車去太平山嗰度啊，望下香港嘅夜景，哇！兜個圈。 馬老師有冇試過啊？ 我試過行去海皮，行去海皮，因為跑步嘛，就跑去尖沙咀嗰度嘛，去到尖東嗰度停喺度咧，其實真係好 靚 嘅， 香港夜景真係好 景，真係我180度，即係我又可以由牛頭角嗰邊望翻去上環。 不過都要睇心情。我記得我有一晚咧，我就係同女朋友嗌完交咧，一個人揸車去淺水灣咧，雖然望住海，但係都好唔開心。 你去邊度都唔好啦，所以心情唔好。 你仲要去淺水灣，你真係 唔係咁？我諗住又唔想翻屋企住嘛。係 啊，啱啊，啱噶。其實如果係嘅話，就我覺得睇夜景啊，睇夜景真係應該要同另外一半去啊。係 啊， 即係你會覺得特別浪漫啊，特別開心啊。 聽下啲海浪聲啊。 係啊，嗱咁而家夜遊賞景啦，即係去睇下啲燈飾啊，又或者係呢啲咁樣嘅嘢啦。咁兩個唔知會唔會揀啦？好啦，咁而 B 嘅話咧就係去酒吧狂歡， 酒吧 飲酒啊，跳下舞啊。或者所謂叫做蒲下咁樣，去狂歡咯，係啦，蒲吧。而 C 就係一啲藝文嘅體驗啦，譬如可能係就係同你嗰啲 聽 opera， 聽 opera 或者係藝文啊，係咪即係好文青嘅嘢啦？ 係咯，飲咖啡、睇畫展啊， 睇畫展啦，睇話劇啦，即係呢啲咁樣嘅藝文體驗啊嚇。咁而 D 就係去 SPA 度按摩。 哇！ 如果有一個週末夜你想放鬆嘅話，你會揀乜嘢咧？重複一次 ，A 就係夜遊賞景。B 就是酒吧狂欢 ，C 就是艺文体验，而 D 就是去 SPA 嗰度按摩。我一定是 D。 我一定是一。 你咧 ？A 一夜游赏景， 我中意。 啊哈，咁你拣定啦。 你先去 bar， 跟住带个女仔去夜游赏景。 系啦，跟住咧就我谂艺文体验佢应该唔会去。 佢第样体验， 佢艺文体检，体检佢应该 系艺文体检啦， 咪睇片都会 check check 先。 系啦。去睇檢嘅會， 我話睇電影都會。 係啦，點樣？ 揀定先啦，係藝文啦 ，C 係咪？好，咁啊就 Michael 就 A。 你 跟 藝文 真 唔似喎。 系啦， 系啊， 同你去。 其实我想去 SPA， 咁佢拣咗 SPA， 你可以 SPA 噶，但系而家唔同一间房啦。因为有啲 SPA 好鬼正噶， 我知啊， 你知啊，可以男女同一间房， 仲要可以望住个维港夜景一流。 系啊， 边间酒店有啲咁嘅嘢啊？我唔知。 系咯， 有啊， 我仲系试过有一间山景，我应该都好正。 尖沙咀有一间，正， 好啊， 好贵。 好啦，咁咧就系即刻同大家可以讲一讲嘅就。或者呢一個嘅遊戲嘅話咧，究竟咧係 check 到啲咩嘢咧？就是話你怕寂寞嘅指數有幾多？你覺得自己驚唔驚寂寞？ 我驚㗎， 我唔驚。 我一啲都唔驚。 我都 我非常喜歡獨處， 冇錯。 所以我冇寂寞呢兩個字。 享受寂寞。 好啦，咁如果係好似大佬咁樣啦 ，Michael 咧係要揀呢個夜遊賞景嘅咧，就係你係一個感情豐富、有啲多愁善感嘅人，準唔準啊？ 准 做任何事情咧，即使咧系去厕所啊、去便利店呢咁嘅事嘅话咧，都会中意一大抽人一齐去。 系 你有一个咧，就只有你自己陌生嘅场合嘅话咧，成日会就即系如果譬如可能去一个场合，就系得你自己一个人嘅话咧，你会觉得咧好不安， 好唔聚财， 系啊，吓你会好唔舒服嘅，好需要有人陪你咧，同你壮胆嘅。虽然咧依赖别人系天性，不过咧人生注定系一场孤独嘅旅行啊。希望你可以培养到嘅就系独立自主嘅个性。学习拥抱 接受一个人 愉快的 寂寞啩。 咁呢个指数系几多啊？寂寞即系怕寂寞指数冇讲。 怕寂寞指数系冇讲，但你嘅就系话，即系其实你系点样类型？ 怕寂寞，怕一个人 嘅。你系怕寂寞咯，你系惊嘅。 系。 好啦，咁而 B 啦，就系呢个 酒吧狂 欢，我哋冇人拣，系咪？酒吧狂欢嘅你嘅话咧，就系你觉得话喺外面嘅世界几咁热闹咧，但系其实呢一种人内心系好寂寞，所以先至中意去人多嘅地方。呢句说话放喺你身上嘅话咧，可以讲系最贴切不过。社交能量虽然好旺盛啊，每日咧都系见到一啲好熟悉嘅面，其实咧呢一个人咧先至系最惊寂寞嘅，总系要被人群围绕嘅你咧，每当曲终人散咧，你嘅寂寞感就更加倍增啦，系属于习惯喺人群之中取暖，极度害怕寂寞同无聊嘅人， 呢个可能惊过第一个添， 惊过第一个系啦、啊。寂寞指数如果你系拣 B 嘅话咧，你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其实你系好惊寂寞噶。咁而 C 咧就系艺文体检，艺文体验。 你望住佢，你谂咩体验啦？ 一定系体验啦，系咪先？你系一个非常能够享受孤独嘅人， yeah, 准唔准？ 准。 喺呢个内心之中咧，寂寞反而系一种生活嘅养分。 嗯， 比起咧嗰種咧，中意去啊好多人啊，又或者去嗰啲 party 啊咁樣，你更加喜歡自己一個人咧，逛下美術館，睇場好電影，又或者係安靜咁樣咧喺屋企嗰度睇書同聽音樂，讓一啲嘅藝術嘅養分滋養你。對於你嚟講嘅話，幾乎冇乜嘢事咧係唔能夠自己一個人完成嘅。喺孤獨等級嘅評分當中嘅話咧，你嘅段數係非常之高。 但係咧，如果作為佢嘅太太或者丈夫咧，會覺得可能比較枯燥咯。 點解？ 因為有成日自己揸本書啊，走咗去博物館啊，走咗去睇畫。如果你唔中意嗰啲啊，你喺佢身邊，你咪覺得好悶咯。 因為 你 真係好開心，若果佢係我老公， 係嘛？唔使理 你啊，想 唔使理 我都唔想啦。好啦，至于系我啦噃，要拣 SPA 按摩嘅、嗯。你系一个非常注重感觉嘅人啊，置身于同自己格格不入嘅团体咧，反而会让你咧感到呢个寂寞倍系加倍倍增嘅、 嗯。 有一句说话就系咁讲嘅，别为咗嗰啲唔属于你嘅听众或者系观众去演绎不擅长嘅人生，爱自己甚于一切嘅我， 即 系 我 最系啊最锡嘅系自己，你先系自己人生嘅主角。喺寂寞同埋勉强同唔合拍嘅人相处嘅选择之下，你宁愿会选择孤独吧？嗯、 哇， 好 准 啊！准 到 准喎，呢、這个系咪啊？ 准到爆啊！呢两个都准， 你唔准咩？ 准啊！ 哦、 我被逼改呢个艺文称，我都觉得准。 啊哈， 即系你本来应该系呢个嘅。 系啊，佢应该拣呢个 嘅。我本来拣 SPA 嘅， 咁、 啊、 准唔准咧？如果你拣 SPA。 反而冇咁准，我反而觉得艺文真系准啲。 O、oh, K、okay. 啊， 因为嗰个 你上次去睇，你上次睇美术展系几时啊？ 系啊，睇咩啊？ 啱咪嗰个巴蜀咯。 哦， 巴蜀啊，四月份啊，你记唔记得拍咗条片未？ 记得，真系不知所谓。嗰条 你讲巴蜀， 我觉得你啊，你睇巴蜀不知所谓啊， 片 你嗰条片啊， 哦， 你嗰条片应该换咗佢啦， 三日冇换片。 翻到十二点钟，听完歌先，翻嚟继续吓。十二点后我哋仍会有 心理测验， 星之静。 不再 震撼的空难，一段难忘的回忆。 有个男的乘客，我不识他的，咁就大字型咁样喺我的头顶，咁就飞咗去后边。其实喺一路转紧嘅时候，佢已经飞咗喺后边。 一位亲历奇境的幸存者，将我哋带翻去发生空难的现场。 要谂走啦，要，因为真的要离开，因为有人嗌挖架机要爆炸，咁你呢个 moment 你就要谂住走。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环节，不可思议即将推出。 我是肥妈，怎样才是快活人？做人千祈不要斤斤计较，同埋活在当下，不要想得太长远啦，都不是你计的。还有问题来到就解决它，办法总比问题多，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快活人的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 喂，拍档，我记得我开个空头支票，唔记得对演啊。头先我咪话拍戏咧，曾经有个朋友圈中朋友话 好惊啊嘛， 好惊嘅， 系 嗰个咧就系边个咧？嗰个就系呢一个欧海伦，记唔记得？阿戴睇啊， 记得。 欧海伦就系呢个 Echo 乐队 ，Echo 乐队话李慧敏合作。咁咧，佢曾经拍过一套戏，我唔记得咩名啦。佢嗰阵时咧话咩咧？好惊啊！ 有鬼啊！ 唔系啊，佢要扮死尸啊。 哦， 扮死尸咧都唔紧要啦，系咪？你瞓都唔会喐啫。佢系要瞓喺殡仪馆里边一啲咧摆尸遗体嘅床。咁佢就话同嗰个道具师傅讲、哎：，可唔可以俾张新噶？我唔想瞓人哋瞓过嗰啲。 系啊。 咁但系嗰个道具师傅话边有新噶？ 嗯， 系咪拍一阵嘅啫嘛？佢话又买张新嘅，又要同导演讲、 啊， 又要 budget 嘅咁样。咁我唔知收尾佢点啦。但系就话你哋惊唔惊啊？如果要拍呢啲，即系瞓喺一啲。真系嘅殡仪馆啦吓，呢啲冇得搭嘅，同埋唔会嘥钱搭嘅，一定系一真嘅殡仪馆，真嘅停尸房，瞓喺嗰啲床，你会惊唔惊？ 我梗系惊啦， 我真惊。 同埋呢啲一定要攞 利是， 系啊，要攞利是噶。 咁佢就话好惊，不过收尾都系拍咗嘅。咁啊，做演员都系噶啦，即系你要针对呢啲，无论系任何嘅情况咧，你冇谂，我惊啊，可唔可以唔拍？冇得咁样。 你预咗噶嘛？ 你预咗 系啊，冇得惊噶啦，应承咗就一定要去噶啦，顶硬上啊，所谓叫做。 揾下边个拍咪得咯，嗰个咁中意瞓呢啲嘢。 哦， 边个啊？ 系 有人好中意拍呢啲瞓呢啲嘅咩？ 有，总有嘅。 得闲瞓一阵系咪？佢习惯咗，得闲吸一吸，吸一吸啲地气啊！ 瞓唔安乐，有冇噶？ 瞓唔着， 仲要吸埋兽皮。 喂，好，兽医 十二点。 以免同内地通关事宜上落后于形势。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部分接种科兴疫苗人士在完成两针后六个月抗体水平不理想，他认为60岁或以上有长期病患人士或本身未能对疫苗产生抗体人士都适合接种第三针疫苗。 何柏良又说内地目前的疫苗政策打针已经不只是预防重症，亦是预防传播，尤其是可见到内地亦有怀疑因传入个案引起的感染群组。他建议特区政府考虑疫苗政策亦应该对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十二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以东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41点，升100，系升15点，成交金额6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6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7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5.5元，跌4元；快手108.2元，升6元；阿里巴巴175.1元，升7毫；美团系291.2元，升2元；比亚迪股份303元，升7.6元；旭辉永升服务15.98元，跌3元；盈富基金26.8元，升4仙；药明生物118.2元，升4.9元；融创中国19.22元，跌4.6元；恒生中国企业94.72元，跌8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3，英镑10.713，瑞士法郎8.495，澳元系5.82，加元6.296，新西兰元5.571，欧元系9.0686。每百日元兑港元6.84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568点，跌235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01美元，卖出1,79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咧，有一宗反车嘅交通意外咧喺葵涌道噶，葵涌道入荃湾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咁影响到葵涌道入荃湾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一带咧就开始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粉岭公路是新田公路啊，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锦田河一段车多，龙尾逢吉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粉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出战2021残运会，港队田径运动员 庄公 周志伟、谢彩玉、 严正熙、 鲍追耀、 陈永森、 朱泽生、 任国芬、 春丽、 游泳运动员、 聂建军、 张翠琪、 黄汉燕、 乒乓球运动员、 陈思鲁、 李明义、 唐志明、 唐志勇、 林家伟、 黄之贤、 范家豪、 梁仲仁、 蔡明辉、 袁景成。 香港市民送上祝福，为他们加油。 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Kitty， 冬天嚟咯， 阿欧，秋天好似未嚟过。 小白，你仲着短袖衫？ 芭比，可能听日已经系夏天啦。 依家啲天气 越嚟越分唔到春夏秋冬啊！ 咁应该点做呢？ 爱惜自己，爱惜地球。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心理测验时间， 哥哥我乐哥哥 翻嚟我哋嘅心理测验，头先咧就讲咗呢个周末啊，夜晚咧出去啲咩地方咧，咁啊四个讲咗啦， 系啊，讲、起都开心啊。 跟住咧就不如我又试下问下咧，嗱、如果大家咧去一啲嘅快餐店啦， 啲 快餐店咧就拎到埋嚟咧，因为佢系成个全餐嚟嘅，咁啊包括咧就有乜嘢咧？四样嘢，第一样咧就 系 一个汉堡包， 汉堡包， 第二样嘢咧就系一包薯条，第三样嘢咧就系一杯雪糕或者沙律。雪糕或者沙律，第四咧就是一杯饮品啊，无论系汽水又好，冻奶茶，即系总之系饮品啊。啊，明唔明啊？汉堡包、薯条、雪糕或者沙律，最后咧就是一杯饮品。到底拎到埋嚟，你第一啖或者你第一样拣嘅，先会用咗食咗乜嘢先咧？或者饮咩先咧？咁样 薯条，薯条， 我会拆开嗰个包包嗰张纸，然后两只手揸住个包，一嘢噬落， 即系包啦，系咪？咦，原来我哋三个都唔同喎。 薯条， 我咧就会先饮一啖饮品。 哦，饮一哦，润润个喉先， 润润个喉先， 浸浸佢先。 因为包系比较干噶嘛，薯条都系噶嘛，咁所以咧，但雪糕我又唔会食住咯。咁我谂咧，我系饮品或者沙律，但我谂都系饮品多啲。我惯咗。 饮品我最后 系嘛？ 好啦， 到底你先拣乜嘢？ 汉堡包。 又代表乜嘢 咧？ 冇错啦，而家话俾你听。 哦，要好紧张哦。 系啊。 哦、 首先咧，呢、這、一个咧就看你的内心啊。第一啖食乜嘢？嗱，首先汉堡包，依系冇人拣嘅。 有啊， 我拣 咯。 唔系拆咩先？我未咬。 你人啊？ 我未咬落去噶，我就 我唔知啊。 唔系，我睇你个内心啊嘛。 睇你内心。 测你个内心啊。 你系一个非黑即白、是非分明嘅人，有住追求完美嘅心态。我唔觉嘅，点解？ 点解今日啲心理测验咁唔准嘅？ 有好强嘅好胜心，同埋咧好情绪化，喜欢自由，享受俾人关心。假装唔在意一件事，容易被小事感动啊！呢、這个就系中意食汉堡包先嘅人啦吓。 你有啱有唔啱？ 好啦，有阿锐锐啦， 唔似你。 锐锐 系 薯条， 薯条。 我知道我喺读紧啊。你系一个有强迫症嘅人，你中意规律嘅生活。你好在意啲嘢要摆返喺你认为正確嘅位置。 我特登为佢寫嘅呢个答案。 生活之中你经常有一啲唔可以改嘅習慣，例如牙膏掉入鼻擠上去啦。 係 鲜花比较旧的枝子叉，或咩叫鲜花比较旧的枝？外展指甲啦， 唔中意，因为我中意咬。 外咬伤口结疤啦，即系咬到好似起晒伤口咁样。 哦，即系其实我如果咬指甲嘅话，就要咬到即系入肉啊，咁嗰啲系 结晒疤 咁样。好准啊！ 固有的不变的生活模式会令你比较安心啲，即系唔好变你嘅生活模式。诶，过咗咁嘅生活咧，就要咁样啦吓。 嗯。 好啦，雪糕或者沙律，你一个单纯冇心机嘅人，唔系冇心机，即系嗰啲唔会机心，系冇机心，喜欢发呆，即系成日坐喺度呆，似你喎，马老师 吓，千言呆啊，我觉得 似你喎， 系啊， 千言 系啦， 佢系冇心机，佢系冇心机吓，就成个人好似呆咁样。 有时候明明挂住某一个人，但系唔会主动联络佢吓。 阿芬咯， 嗯， 阿芳， 明明咧系上咗网就扮自己冇上线嗰啲人咧。有呢啲噶嘛？ 我冇扮喎。 有啲人有得撳掣咧，等 撳咗之後 睇唔到佢上線噶嘛。 但係咁樣啊嚇，人哋睇唔到你，你又睇唔到人噶。 嗯， 係啊， 係啦， 係啊。 你享受嗰啲人在身在人群，但係心卻孤獨嗰種感覺。 我覺得佢似呢個多啲啊，係 啊。 咁我得啦，我揀翻雪糕。 唔使，咁又唔使為咗我。 好啦，最後咧就係我啦。揀飲品啊，你係一個外冷內熱，中意玩笑起上嚟，仲好似小朋友。有咁样喜欢暗恋嘅感觉， 似啊， 同时有好强嘅占有欲， 准啊、 对食嘢咧有啲专一同埋洁癖啊，但系都追求完美嘅境界，甚至亦都有啲近乎强迫症嘅，同埋都会个人比较悲观。偏执嘅思维， 系啊系啊系，一啲啲啦， 准到爆， 一啲啲啦， 一啲啲啦。 好啦，翻嚟咧就有阿强哥， 系冇错， 强哥好嘢， 阿李思明哥。 今晚阿强哥到底带啲咩心理测验俾我哋咧？ 长唔长噶咧？郑安哥， 短嘅，同我一样短命。 摸上日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到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亲人，一拥佢就要灰暗，有个人手巾的花纹都添上了皱纹，记下和你抹眼泪那亲近，哀伤不需一人，温室的质感，一切未变，我有你只觉庆幸，有快乐最怕未对分，提醒小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个的家世，谁将现实里让我坐最近，不可分 嗱，我哋俗称咧宝物寻龟底，咁啊而家咧宝物就喺龟底嗰度，龟底嗰度啦，系啦，阿龟底啊，到你啦，龟底。 好嗱，题目一样。 龟仔，龟仔，龟仔等等。 阿龟壳问龟几时会有雨落？ 大湖大龟变细龟，湖细龟变大龟。 好好题。 好，到你。 好，题目好简单。今日你必须要将你嘅房间打扫干净。你内心嘅谂法系点呢 ？A， 好一气呵成。B， 唉，一啲啲嚟啦，逐样嚟啦。C， 啊，唔好唔执。D 就系边个帮我啊？有冇人帮我啊 ？A， 一气呵成。 嗱，你到前我预咗你会拣呢个。 系啊 ，A 一气呵成。 大佬， 因为执房，执 房 嗱 必须要搞啊， 执唔到嘅。 你内心嘅谂法 可唔可以拣一样噶？ 唔系你咪一系，哎。 我一系 A 一系 B 嘅啫，我唔会唔执咯。 一点一点， 因为你其实你第一个大前提咧，你已经话咗今日决定执， 系啊，必须要。 咁你话咗决定执，我点会又唔执咧？系咪先？即系 都有啲咁嘅人嘅，都唔执死都唔执。 原先谂住就系话我今日一定要执房，但跟住见到啲嘢咁乱，就唉算啦。 咁啊好啦，我唔想拣一样 B 啦 ，B 逐样嚟。 系 咁，我拣我都系拣一利可成。 哦，你又话唔可以一齐嘅？ 我覺得佢哋今日係咁。 你有冇執噶？其實你真係冇執 嘅。你留意一下，其實三個問題咧，佢同我都係一樣噶。 係咩？ 第一個 spa 嘛。 好唔緊要。 係啊。 我改咗啦。 第二個係咩咩乜？係啊，你改咗之後，跟住 第二個咪漢堡包。 第二個哦，咁啊係。 漢堡包。 好啦，呢個同我又係一樣。 我就二啦，我係 B， 你兩個 A 啦。 唔好。 咁 我拣，我拣唔好，我先啦，我拣，我唔执啊，我唔执啊， 好惊！ 嗱，听住吓，其实呢个测验咧就系睇你嗰个内心嘅指数。 咩叫内心指数？内心嘅乜嘢指数？ 内心 patience 啊，冇错，系唔系你嘅里边系啦。一理可成嘅你，對你嚟講咧，就算好麻煩、好撈教嗰啲清潔工作咧，你都中意會努力以一鋪過嘅態度完成 好開心 啊！你認為咧該做嘅事咧就應該盡快解決，令你咧會心情舒暢嘅，代表你咧性格爽快，唔會拖泥帶水，而你嘅忍耐力係 好彩你唔揀啫，馬小強。一啲都唔似你， 咪就係咯，佢就係冇 一啲都 經常拖泥。 嗱，兩位而家係我主持緊， 你主持緊咁又點啊？我哋可以討論㗎嘛？ 係咯， 唔 講得嘢 㗎，認同㗎， 我唔講得嘢㗎， 咪咯， 唔係討論， 你唔好理我哋咯， 係錢 我哋自己傾偈啫， 咪咯， 你而家食咩？ 最拖泥㗎， 唔奇怪，咩咁樣嘅人都 有耐性，係 啊，幾想揾個六棍棒， 救命啊！ 依你 聽到我講嘢係 咩？ 好到啊，大佬一啲一啲整理啦，慢慢嚟啦。代表你嘅性格咧比较积极嘅，性格坚定嘅。你嘅忍受遇到困难，即系你可以忍受遇到困难，然后慢慢用平常心去处理嘅。 哦、 即使好辛苦嘅事咧，佢都唔会轻易放 棄。其实佢呢个心理测验都几直接嘅，嗬。 嗯。 其实睇翻你执嘢嘅态度就讲你个人啫嘛。 系啊，其实就系啊，系啦，就执嘢咯。 系执 系啊。 嗯。 啊，你算系一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嘅人。 嗯。 第三啦，好啦，冇吓， 迟啲先， 系啦，喺我开始打扫之前咧，我已经谂住唔做 啦。呢个就似你啦， 似啊，一样， 你就 系 咁 样 咯， 系咩？ 系啊， 多谢 你唔知嘅一路都， 因为我哋睇你咧，唔同你自己睇 自 己噶嘛， 其实系嘅， 你自己睇自己咧就偏见，系会原谅自己啊， 你 系松己严人， 仿如一面镜子啊，多谢你哋吓，我 系 一个， 我点会系你嘅镜子啊？ 反映到我自己真實內心世界， 即 係 我哋講咗佢嘅真實出嚟。 係啊， 咁樣就唔係鏡子啦，鏡子嘅就係你見到我，等於見到你自己先至叫鏡子啊嘛，你識唔識㗎？ 好，繼續讀埋先。專家 唔係咩？ 是但啦，俾我讀埋先。 咁先至見鏡子啊嘛，即係你反映到自己啊嘛。 OK， 得，我係一個，我點解叫我嘅？即係簡思我個， 因為你覺得好準咯。 幾乎 對號入座， 係零忍耐力嘅人啊！ 零忍耐力 係啦， 係啊， 嘗試避開唔想做嘅嘢。 啊啦！ 如果你係冇辦法忍受嘅，你一開始你就會揀拒絕，完全唔想試。係啦，咁直情咧就係話啊，退縮，退縮。退縮， 好似你 啊， 系啊， 系 入 邊 入 格， 你而死啊！ 咁似嘅你呢個對白， 全世界得你一個人啱 啊！學你咋？ 好啲就係話啊，邊個幫手啊？係啦，即係呢個人咧喺面對困難嘅時候咧，就容易逃避，半途而廢，就唔善於忍耐。 你揀呢個都得。 系系头嗰两个唔啱啫，呢两个都啱你。 咁你俾我拣翻呢个啦。 哦，你原先你拣呢个嘅咩？ 唔系，即系呢个诶，边个帮手咧就好似好过咧，啱唔做啱唔做咁样啊嘛。感觉上系啦，面对压力嘅抗压性都比较差，遇到问题嘅时候咧就会想住去周边嘅人求助，撒娇咁样。 哦，咁呢个又唔系佢，佢点撒娇啊？佢系啊， 我会撒娇噶， 佢撒尿差唔多。 咦？ 喂，呢个歌点俾你啊？ 咩歌啊？ 叫悬崖有路快跳。 我真系跳得落，你唔好拉我上嚟。 阿维斯唱俾你听，啊、 为你而作。 系啊，悬崖有路啊。 访问嘅时候，佢话佢就其实系为咗小强作呢一首歌曲，因为留意歌词。 OK， U 针 I don't 针。 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到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垂头凝望不到光环，我脆弱难道有错 someone， 沉重突像挥别之亲，颓丧地在赤土独行，每步行过却在震畏惧的大泪光俯瞰，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软杂货，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孤注一掷靠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过，彷徨不安终于喺落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59%。星期一12:30嘅，听听12:30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有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由张万健，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中国人民始终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践行多边主义，中国和联合国合作日益深化。習近平強調，各方應該堅持合作，不搞對抗；堅持開放，不搞封閉；堅持互利共贏，不搞零和博弈；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他說，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用、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香港現時已經有良好局面，有中央支持，亦返回一國兩制的軌道，因此應該為香港規劃得更長遠，包括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因此施政報告提出發展北部都會區。林鄭月娥在一個論壇致辭時說，新一份施政報告引來遐想，因為當提及長遠規劃，是否會涉及下一個5年？但她強調，正正是因為香港已經有良好局面，因此現時是做事的時候，呼籲熱愛香港、有能力、有志之士，符合愛國者治港的人士，參與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海关检获大约160万粒怀疑受管制药物，当中110万粒是受管制壮阳药，其余是抗抑郁药等，估计市值大约5500万。5人被捕。海关话是有纪录以来破获市值最多的非法出口受管制药物案件，并涉及一个洗黑钱集团，犯罪得益大约2000万。海关话，犯罪集团在世界各地接订单，将资料传送到香港，再由印度偷运药物到港，在红磡一个工厦单位储存和包装。今次检获的药物是仿制药，由于药物未经卫生署批核，制造过程没有保证，有机会构成高风险。香港田径队在全国残疾人奥运，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增添2面铜牌。任国芬在女子 T36 级100米决赛跑出最佳个人成绩16秒01，勇夺铜牌。队友余春丽跑出16秒70，排第四。周志伟在男子 T20 级跳远决赛做出5.99米，刷新个人最佳纪录，为港队增添1面铜牌。队友邓宇泽跳出5.96米，以第4名完成赛事。 另外，陈咏心在男子 T 三十六级200米预赛跑出30.08，总排名第七，晋身下午4:50举行的决赛。至于日前已经在游泳项目夺得两金的黄汉贤，在男子 S 十四级100米自由泳预赛游出58.01，以次名晋级下午5:47举行的决赛。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50点，升23点，成交金额6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6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7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6蚊，跌3.5；快手108.7，升6.5。阿里巴巴175.3升9毫，美团291.6升2.4，比亚迪股份302.8升7.4，旭辉永升服务16.02跌1.26，盈富基金26.8升4仙，药明生物118.1升4.8，融创中国19.18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94.72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3.6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35，人民币6.383，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565点，跌239点。港金现价报16,67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43美元，卖出1,79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恭喜港队泳手黄汉燕破全国纪录，勇夺男子 S 十四级100米背泳金牌。港队泳手张瑞琪勇夺女子 S 十四级100米背泳银牌，为港争光。 继续紧贴港台电视32，2021残运会直击。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何以始终收尾？ 我这么爱你，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求说服人令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遇啲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 爱过就是完全。 Hey, 早晨，早晨，两位早晨。我头先翻嚟嘅时候咧，经过咖啡店，咁啊买咗两杯咖啡，一人一杯。哎嗱，你嘅，希望你中意啦。哎，仲有你，哎， 喂，点好意思啊？成日帮我哋买咖啡。 系咯系咯，我俾翻钱你啊。 唔使，好小事啫嘛，大家同事上头。 咁多谢，哈哈。 傻啦，你两位成日教我做咁多嘢，我多谢你就真啦。 阿俊是我们公司的新同事，很勤力的，对同事也都很好。回工嗰阵咧，经常都会买埋啲咖啡俾我哋嘅，个个都好中意佢噶。唔单止系咁，佢仲系个好老公。点解我会知道？因为我位同佢好近咯，日日都会听到佢打电话俾佢老婆同佢倾偈。 做紧咩啊？去买餸啊？诶，咁咪啱啦。我今晚咧好想食咸蛋蒸肉饼啊，好耐冇食啦。 你记得整俾我噃。啊，仲有啊，书台侧边咧，我挂一两件外套，天气就嚟冻啦，我想干洗咗佢先，咪就一着咯，好唔好啊？嗱，你攞埋去啦，唔好唔记得啊，好唔好 ？OK， 唔该晒。 睇嚟佢太太应该系全职主妇，今时今日肯全职留喺屋企洗衫煮饭嘅女性真系唔多。阿俊佢真系幸福。 啊，两位好同事，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 点啊？ 点啊？ 我太太话咧，想请你今晚咧嚟屋企食餐饭，试下佢手势。 哇，好啊！成日听你即系同太太讲电话，又手势又点样好，今次终于有机会试下啦。 但系会唔会太麻烦到佢啊？ 唔会，煮几个餸好简单啫，摆多几对筷子啫嘛。而且佢提议嘅，我今朝翻工嗰阵，佢同我讲，佢话 不如今晚叫埋你同事翻嚟食餐饭啦。嗱，我一阵间咧就去买餸。 佢咁讲嘅。 哦，咁我哋就唔客气啦。喂，阿文，一齐啦。 哦，咁是但啦。 好，嚟饮杯，饮杯，嚟饮杯 ，cheers！ 嗱，大家唔好客气啊吓，随便起筷，可能煮得唔系咁好嘅，你哋唔好介意。 系啦，系啦，系啦 吓， 唔好餸食饱饭，食多啲，食多啲吓、 啊。一定一定，我一睇咧就知道啲餸咧非常好味啊！嗱，你哋唔好同我争啊，争。 系啊系啊，佢、啊、有个花名叫食物破坏王啊，佢喺度啊，包你今晚啲碟咧唔使洗啊， 碟都唔使洗， 唔好、啊、爆我啲秘密出嚟啊！ 咁啊好啦，唔使洗碟。 系啦、啊，其实有咩所谓啫？食得是福啊嘛！嚟啦嚟啦，大家随便啦、啊、吓，随、便随便，嚟嚟嚟，试下呢、這、一个。嗯， 咦，我嫂啊，你唔夹餸嘅？ 哦，我 佢减肥 嘅，系系系系系，我减紧肥啊！你哋随便啊吓， 我冇听错啊嘛，你咁瘦仲减？ 哦，你冇听过咩？减肥咧系女人一生嘅事业，我太太呢方面啊，好有事业心嘅。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阿俊个太太咧煮嗰啲餸真系几好食噶，哇！如果佢咧多啲叫我哋翻去食咧，你话几好啊？ 其实咧，你知唔知噶？ 吓、啊，知咩啊？ 佢太太啊，其实身体唔系咁好噶。我之前咧好似听佢讲过，系患咗癌症末期啊。其实都系等紧日子噶咋，所以你咪见到佢唔夹餸咯。其实佢唔系减肥啊，系医生叫佢戒口啊，所以咧，我谂我哋唔好成日打搅人哋啦。 吓、啊，真系嘅，我真系唔知道、啊。听你咁讲，我都同意啊。佢真系应该好好咁休息一下。喂，不过咁、啊，我听阿俊讲电话咧，佢仲成日叫佢整咩整咩，我仲以为咧佢好中意煮饭添。啊，点解佢唔俾佢太太好好咁休息呢？ 喂，点啊？琴日嗰啲嘢啱唔啱食啊？ 早晨，哎， 啱唔啱啊？ 啱啊，好味道不得了。 系系啊，打个电话俾老婆先。喂，做紧乜嘢啊？我想话俾你听咧，我今晚想食西餐啊。系啊系啊，煎牛扒，好啊好啊。咁不如煲埋罗宋汤啊。喂，既然系啦，不如整埋沙律啦。咦，咁今晚正、啊。好好好，得得得，得啦，我冇乜应酬啊，即刻翻噶啦，系系，今晚见啦，拜拜拜拜。 阿俊啊， 嗯，做咩啊？个样咁凝重嘅？ 喂，你真系唔好怪我多事啊。其实咧，听讲阿嫂系咪好似有啲唔舒服啊？ 都系噶，少少啦。 嗱，既然系咁咧，点解你唔俾佢多啲休息咧？唔好怪我，即系难听啲讲句啊。佢嘅日子可能都系有限，点解唔好俾佢享受一下？ 咁煮下餸，买下嘢，或者攞啲衫去洗，都唔系好辛苦啫。手班件功夫系咪？ 你明唔明我讲乜嘢啊？ 我明，你意思系话佢日子有限啦，点解唔俾佢舒舒服服休息多啲啊？嘛， 系啊，我以前仲觉得你好锡老婆。不过而家我睇法咧，真系有啲唔同啦。 你觉得锡一个人是应该用你自己的方法呢，定是用他喜欢的方法？ 啊，我不明白你意思。 我还记得当我知道他患病之后，我想法跟你一样，我尽量什么都叫他不要做不要做，我来做我来做。所有的家务，所有可以做得的事，我全部包办了。我以为这样他就会开心，我以为他就可以静静地休息，享受这段最后的日子。怎知道那天哎，我买晒送翻你啦，老婆，你点啊？吓， 等我嚟煮啦。 唔好，哎，你休息一下得啦，我整得噶啦，我拎咗去先啦。 唔好，嗱，我今日全日咩都冇做过，你俾我整啦。 唔好啦，你休息一下啦，等我嚟咧，我唔系唔识煮，我识煮噶嘛，你等我整啊，等我整。 阿俊啊， 嗯， 你知唔知你而家做紧乜嘢啊？ 准备煮饭咯，你意思系咩啊？ 你乜嘢都唔俾我做。日日就系叫我休息，我想话俾你听，你咁样我系唔会开心噶。我虽然系一个病人，但系我嘅心愿就系做翻一个正常人。你当我自己呃自己都好啦，我唔想成日记住自己有病呢一件事。但系你咩都唔俾我做，成日叫我你休息一下啦，你休息一下啦。你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自己有病，你明不明啊？你让我过回以前的生活吧，我很怀念以前可以落街买餸煮饭给你吃，和你洗衫那些日子。这些这么简单的快乐，就是我现在最想得到的。 由他开始，我不会再帮他做所有事。唔单止系咁，我每日都叫佢煮一啲嘢俾我食，佢次次都好有心机，好开心去整每一件事。我哋唔再担心明天，我亦都唔会再谂我哋一齐几耐，我哋只系好好地过我哋嘅每一日。你而家明白 听讲阿俊辞咗职， 吓咁突然，唔通佢想留多啲时间陪太太？ 佢翻嚟啦！ 喂，早晨，早晨， 早 晨，喂，同你哋讲声啊，我咧今日 last day， 其实我太太嚟紧嘅啦，佢买紧嗰啲散水饼，咁不过咧佢又要人包得靓靓咁样，而家行紧嚟噶啦，一阵大家上面食多件好唔好？ 点解好地地唔做嘅？ 咪因为我咯， 嚟啊嚟啊， 阿嫂， 终于嚟到啦吓， 你好。哎呀，头先拣西饼拣耐咗，唔好意思啊！嚟，大家随便食啊！嚟嚟。 点解唔早？因为我要帮我太太实现一个心愿。 实现一个心愿？ 系啊，我读书嘅时候已经有一个心愿，我好想开一间花店，我从来冇讲过俾人听噶。最近我同阿俊倾开，佢即刻好着药。我要帮我实现呢个心愿咧， 梗系啦，有心愿梗系实现啦，系咪先？咁咧，我喺网上见到间花店顶手，价钱又唔算贵，咁啊即刻倾咯，一切都顺利啊！不过咧，我又觉得如果要佢一个人看铺咧，太辛苦啦。咁我咪同佢讲啦，喂，老婆啊，不如咁啦，间花店以后我哋两个人一齐做咯。 错，系佢嚟做，我嚟收钱啦。 喂，咁唔公平噃！ 唔好讲咁多啦，快啲食饼啦！ 食饼，食饼，食饼，食饼。 喺佢两个嘅面上，我睇到幸福两个字。人生嘅意义有时同生命嘅长短无关。人只要好好咁享受每一日，就已经不枉此生。 就是完全，哪怕最后无缘，情是两颗心的交汇点。爱你就是完全，痛也是这么甜，留 最好的一生在怀念，你有你的一番资源，我有我的明天，原来情未减心 就是完全，希望大家咧每一天咧用正能量吓，怀住一个希望，对每一天都系开心心去过嘅。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噶咯噃，喺呢度同你讲声再见，听日系十点钟，风骚快活， 好啊， 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Smile, an everlasting smile.A smile can bring you near to me. Don't ever let me find you gone, 'cause that would bring a tear to me. This world has lost its glory. Let's start a brand new story now, my love. Right now, there'll be no other time, and I can show you how, my love. Talk in everlasting words, and dedicate them all to me. And I will give you all my life.I'm here if you should call to me. You think that I don't even mean a single word I say. It's only words, and words are all I have to take your heart away. Words are all I have to take your heart away.